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东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在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6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早上的气温6:00的时候都已经成30度了，都可以想象得到今日没错都是得一个字，就是叫做热字了。大家要留意住，现在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见到外面的空气，哎呀，平时咧热得嚟空气都好啊，今日热得嚟空气咧就开始咧啊，可能多翻啲灰尘啦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已经嚟到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又见面啦，你哋好啊吓，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精精神神咁样去到迎接今个星期嘅挑战。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系呢句啦。啊，连白元浩咧都咁早翻到公司啦，咁啊希望咧各位听众都唔好懒惰啦吓。今日都要俾个叻自己，因为寻日夜晚咧，因为金曲啦颁奖礼啊，咁所以咧就我自己亦都去到咯，咁啊喺将军路电视广播大厦嗰个嘅叫做一厂啦，我哋成日都话一厂嗰度咧就准备同埋咧就工作嘅，咁啊都系去到咧就差唔多成11点几啦先至完结啊，今日都可以准时翻工，咁所以都要俾个叻自己。最紧要系咩啊？精精神神咯，做人嘅嘢系咪开心都好紧要嘅。不过寻日夜晚咧都睇咗好多唔同嘅 歌手嘅得奖一啲嘅说话，咁啊，其中咧喺一啲嘅奖项入边啦，咁啊荣誉奖，咁啊巴比特老师啦，咁啊自己得到嘅奖项嘅时候咧，佢讲咗一句说话，令到我自己印象咧都相当之深刻。喺佢自己工作上面啦，咁多年以嚟啊，即系真系几十年啊，系默默咁样去到工作，无论系电影嘅音乐、电视剧嘅音乐、舞台嘅音乐，佢亦都咧就系涉猎嘅。喺咁多嘅音乐入边，点解佢可以继续啊？仍然做得咁出色咧？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真系好爱音乐，而且咧佢话其实都系一点一滴咁样累积落去嘅。人咧最紧要就系喺自己嘅兴趣上面就发挥到自己嘅所长，不论嗰个兴趣系咪你嘅揾食架撑都好啦，其实你一样咧系可以做得好出色。只要咧你系热爱自己嘅工作，好似巴比特老师咁样热爱埋自己嘅生命嘅话咧，咁啊就真系好啦，做得更加好。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当我哋得奖嘅时候啦，有啲部分其实都未能够嚟到会场吓，可能开紧演唱会啦，咁啊喺唔同地方都系嘅，咁啊其中咧。Super Moment 都是一样，他们虽然就在内地开着演唱会，但是一样有一个的现场，有一个 live 呢就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所以呢看到他们一路讲就是哇对音乐那个的热诚，很希望可以跟不同地域的朋友做多一些交流的。这件事呢是很好的，因为你只是想着进步的话都是在原地进步呢，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其实那个进步的速度都是有限的。咁所以咧，佢咧就好好啦，佢哋都好努力咁样去到咧，就系同不同地方嘅朋友去到交流。咁所以音乐咧，亦都可以越做越好。希望大家都系抱住呢啲嘅心态，热爱自己嘅工作，将自己嘅工作或者将自己嘅兴趣发挥得更加好，更加热爱同埋拥抱自己嘅生命都非常之重要。咁你就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幸福啦。早上的时候出面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Super Moment。 要他们这首歌曲去到打响我们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幸福之歌，希望大家今天除了拥抱工作之外，拥抱自己的幸福。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心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光。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疯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断锁，能捧腹开心欢笑已稀罕，疲惫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零落爱，从头学过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念唐科，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错。 早上嘅时间，我哋再睇啲天气啊！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6度。哇！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多2-3度。咁如果36+3，咪去到39，热噶啦都系吓。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天晴噶。咁啊，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继续生效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早两日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进入大暑之后天气就会越来越热了。注册中医师就说了，这个节气的高温再加上湿困的天气，很容易会令到人体流失水分，身体就更加可能会出现毛病㗎喇。中医师就话啦，暑係非常炎热，而大暑就係极之炎热嘅意思啦。喺呢一种炎热嘅节气里面，高温再加上湿困嘅天气，就会令到人体流失水分，导致内有耗气津液，外有感受湿邪，就会容易出现以下嘅问题啦。首先就係心脏系统嘅疾病。因为暑邪最先到达就是心脏了，例如失眠多梦、空闷不适，原因都是心阳的力量不足，导致心神失养。夜晚的时候回心的血液不足，就会导致失眠的了。这段时间是心的季节，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例如是中风的。其次亦都会导致大家食欲不佳，夏天天气炎热，很容易会令到阴胃不足，消化的功能亦都会减弱，所以就会令人冇晒胃口咯。第三，亦都会令到人特别容易觉得疲倦同埋乏力噶。中医师亦都提醒大家，平时要注意衣着嘅穿搭，同埋多啲饮水嚟到减少中暑嘅机会。亦都有几个可以预防中暑嘅 tips， 包括咗穿着舒适、透气、吸汗性能好的衣服。人体皮肤汗孔开泄，如果衣衫宽松就会容易啲散热了。亦都要防止久穿一些湿衣和刚暴晒过的衣物。另外亦都应该选择运动量相对较少的活动，好像是耍下太极、缓步跑、做下瑜伽等等，这就可以避免出汗过多而耗气了。其次，运动之后亦都要多啲饮水。如果室内室外嘅温差大嘅话咧，咁就好容易冷亲，甚至乎感冒。所以亦都要注意下，保持屋内嘅空气流通。饮食方面就要少啲食生冷嘅食物同埋饮冻嘢啦。夏天期间亦都可以食下姜嚟到帮助排湿降温。其实食姜亦都另外有提神嘅作用。可以缓解疲劳、乏力、厌食、腹胀、腹痛等等的情况，而且夏天亦都可以食下消暑的食物，好似是冬瓜、荷叶、苦瓜、西瓜等等。不过记住唔好食过量。 同时亦都唔好食一啲过度难消化嘅食物同埋过冻嘅食物。今日开始都要自己注意多啲作息同埋飲食。夏天真係越嚟越热㗎啦。好似今个礼拜咁样啊，天文台都提我哋七月余下嘅时间都係酷热同埋晴朗。气温亦都普遍喺35度或以上。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大家都要好好地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以跟照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预防中暑和令到身体可以好好散热排汗的方法，希望这样就可以令到你在今个夏天既可以和阳光开开心心地玩游戏，又可以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啦。 不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意，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流年，好想一笑变如愿。All 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l 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意，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23分啊，30度嘅气温嘅早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有阵时睇到啲靓嘅嘢，或者啲 classic 啊，即系经典嘅嘢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心情愉快，增加呢个正能量。啊，有一个 app 咧都几好噶，咁啊见到咧香港昔日嘅叫做面貌啊，原来除咗咧就系靠文字记录之外。甚至乎记录埋上一辈嘅一啲口述历史之外啦，近年咧就多咗好多 AR 同埋 VR 嘅一啲工程。所谓 AR 即系扩增实境，咁啊 VR 即系虚拟实境嘅科技。呈现咗咧就系历史啊一啲标志性嘅建筑物，就例如系石硖尾工厂嘅大厦、美河楼同埋加顿大厦等等昔日嘅面貌。咁啊配合咗咧就系一啲长者嘅声音导航，咁啊带到大家咧就可以重新入去呢一个区域啊深水埗历史嘅一啲面貌感受得到。今次咧就见到呢啲叫做重温深水埗历史嘅程式啦，咁啊喺各大嘅叫做平台嗰度咧都见得到嘅，俾有兴趣嘅人士咧免费下载。既然觉得就免费咧，都唔怕话俾你听啦。佢个名叫做咧就系留住布城乡。咁用家只要咧就系配合指定嘅 AR 手绘明信片，咁啊经过手机就扫一扫，咁啊充满咧就系一啲标志性嘅历史建筑物咧，咁就会出现咧就昔日嘅面貌噶啦。其实而家咧好多唔同科技啊，都会咧就系配合咗呢啲 AR 同埋 VR 啊。 咁啊，例如一啲遊戲嘅發展啦，咁啊會見到一啲話遊戲嘅人物咧，咁啊透過呢啲擴增實景啊 VR 咧，跟住就可以喺個手機嗰度，可能望落去你張書台上面就會見到一個遊戲人物喺度同你傾偈啊，甚至乎咧就喺度行路行過咁樣嘅，咁都有呢一類型咁樣嘅設計嘅。咁我哋機構亦都話到啊，多年嚟咧積極推動咧就係口述歷史嘅手法推動呢個社區保育。今次咧就以手機嘅程式就將科技引入歷史入邊。咁唔單止咧，佢哋用神還原三棟區內嘅叫做標誌性嘅建築物，更加可以咧就俾深水埗嘅新居民認識社區嘅歷史，就好似咧突然之間去咗一趟嘅時光旅程一樣，坐咗時光機。唔使揾哆啦 A 梦都搞得掂，啊，见证住自己所属社区嘅变化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加深对呢个社区嘅归属感。呢啲咧都系一啲好事嚟嘅，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其实背后亦都工作噶，例如系配音啦，例如系科技啦，仲有好多好多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啊睇下一啲或者系叫做识得欣赏人哋嘅付出，咁我哋咧就更加喜爱我哋嘅地方嘅时候，你话正能量系咪多好多咧？啊，今日咧你要增加呢个正能量啊嘅方法咧，仲有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就系咧可以咧就多啲咧就为身边嘅朋友，甚至乎咧就系长者或者有需要的人士就送上一点点的关怀，关怀什么呢？就是天气热了，戴着口罩大家在街上面当然是辛苦了，所以就多些慰问，出门口之前多问一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准备定风扇仔，又或者有没有拿多一两支的水，可以就以便不时之需旁下身喝下水消下暑，又或者甚至乎是吹下风扇，都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散热的，所以这些天气多一啲互相嘅关怀，咁就可以啊抵挡住呢啲咁炎热嘅天气啦。 会计较做 my dog is getting old， 我怕三餐都是计较，总有我转头人哋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only one，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y money， love honey， love honey， cause no money ain't really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check in Titanic. All my only gamefuls here.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tie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w low.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自己苦笑，默默地感叹，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似笑话。No money, cause no money. Hey, maybe I'm lying. 到点半钟之前啊，揾嚟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啊，张天荣嘅 No Money No Honey 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元豪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将在星期四起试行改良版电子健康申报系统，要求来港人士登机之前提早完成卫生署网上电子健康申报，并且取得二维码，相信有助减省来港人士在机场逗留的时间。发言人话，所有香港时间今个月28号凌晨零时或者之后登机来港的人士，需要预先在网上完成申报，并且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出示完成申报后的二维码，被航空公司查核。二维码的有效时间将会为96小时，即是来港人士可以最早在预定抵港时间的前3日递交。发言人又指，来港人士亦都将要提供完成疫苗接种证明文件、指定检疫酒店、预订编号等的资料。发言人表示，政府准备在下个月内逐步将登机前的文件确认程序电子化。美国西岸加州因为酷热天气引发的山林大火仍未受控，当地消防人员估计火场面积在24小时内由250公顷扩大至到去4800公顷。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山火面积扩大了超过5公顷，火势蔓延，危及国家公园内的巨型杉树。美国多处持续受到高温影响，估计至少8500万名美国人正是处于高温警报下，包括东岸波士顿和费城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并且讲话。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不论是全球疫情抑或是地缘冲突，都超时世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适应各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共同追求，亦都难以应对当今世界层出不穷的难题挑战。他指出，外交战线要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最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次日，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 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庆祝香港回归祖五周年， 新频道 获25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继续系呢一杯暖粒粒又醒神嘅音频文化早茶，韵味岭南。 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直播间。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啊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打俾阿 Kitty，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我讲下今日嘅天气俾你听啊。嗱，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今日会去到大概36度，新界再高多2-3度。 系啊。你等我一起身就讲个咁震撼嘅消息俾我听。 上个礼 拜想同你讲，我话啊过咗大暑，咁会唔会冇咁热噶？即刻 天真啊！你真系天真啊！因为上个吓，你讲。 我话因为今朝早你打嚟嘅时候咧，同平时你打嚟嘅时候个太阳咧嗰个猛烈程度有少少分别。我今朝咧都相对好似柔和啲啊，即系都仲未系哇残到即系白晒啊，射到晒入嚟间屋嗰度，好似都有啲柔和咁样。我以为今日会好啲添。 哦，今朝咧我自己即系揸车翻工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嗰个太阳系冇平时咁猛烈啊，但我就发觉咧，好似啲灰尘咧。个感觉咧，好似多咗啊！唔知系咪因为咁咧，就遮住咗个太阳。不过咧，我哋上个星期都系讲紧咩市区最高气温35嘅，我今日去到36噶咯，市区最高。 系啊，唔系，但系好似前一两日即系大暑嘅时候咧，有啲地区再高啲噶嘛。你之前我哋 个天气 都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噶啦。 上水39度啊！ 系咩？ 系啊！ 系哇！我呢个 weekend 咧，即系除咗必要地要出去做嘢之外咧，我都。哇，冇话再出去有啲咩活动，即系我礼拜六嗰日咧，好似都得闲少少嘅。咁有个朋友问我，喂，有冇兴趣出去？约出去啊？我话你想去边啊？佢话想行少少山咯，咁样。跟住我就定系复咗佢 no 咁。 即系要远距啊？ 唔系，因为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样讲啦，我哋都量力而为啦。 系啊， 其实新闻都有讲，有时都会即系喺呢啲情况底下会发生意外，同埋即系到你即系行到上去山嘅时候，咁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咁你即刻唔可以即系落翻嚟噶嘛？ 系啊， 有好多地区系啦，真系要救援噶嘛。所以我知道自己即系我一来自己锡身啦。即係二來我又即係怕有啲咩事咧，咁所以我都婉拒咗啦，我都話等遲啲涼啲先啦咁樣。 係啊，好似咧，即係我同我哋其中一個 KOL 咧，阿 Sunny Sir 去到傾一啲行山嘅時候咧，夏天咧其實都俾咗好多 tips， 例如咧就大家選擇路線嘅時候咧就揀啲，即係其實都有啲路線係全部有樹蔭㗎。 嗰啲咧真係爭好遠啊！個温度真係跌好多度嘅。另外咧就係、是、你可以選擇，譬如有時間你咪行夜晚行山咯。夜晚行山又涼好多噶嘛，咁你咪避開咗。哇！呢啲真係市區最高氣温都36咧，其實真係都幾不適宜。我尋日咧，我有個朋友咧，仲好笑喎。咁佢就過嚟揾我啦，佢咪過嚟，即係我去揾佢，但係佢走嚟我屋企附近嗰帶咧。咁佢咧就同成班朋友踩單車，不過佢就醒啦，佢匿咗喺間 cafe 嗰度。咁我就踩單車去揾佢，跟住佢同我講話，佢尋日個 schedule 真係霹靂嘅，要用呢兩個字。咁佢哋咧，尋日喺你知我屋企嗰頭都即係大美督嗰度都好熱啦。 係。 哇！佢尋日去 BBQ 喎。 哇！ 哇！ 點解要咁反呢個自然咧？ 係啦，跟住佢 send 翻啲相俾我，即係見到佢大汗搭細汗喺度 BBQ。然后佢成班朋友仲要走过去对面嗰个海滩嗰度咧就玩啦。咁、你海滩有游水，即系有得游水就 降温嘅， 可能 OK 啲啦。但系嗰个温度计咧40.2度 喎。系，哇！烧烤场老板真系多谢佢啦，本身都谂住冇乜生意啊。 系咯，哇！ 咁热， 仲有一班叫咁热血嘅人咧，都唔可以叫小伙子啦，但系咧。都仲可以去 BBQ， 哇！呢啲真系我真系唔鼓励，我心谂我都同佢讲喂，好热喎。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饮翻多啲水咯。同埋我见到新闻咧，都话热到晒到咧，其实今年嗰啲农作物咧，好多都晒瓜咗。 哎呀， 系啊，即系佢哋即系咁有经验，都预计唔到个天气系可以咁样，咁令到有啲农作物咧都即系不似预期啊个收成。咁所以系、今日都系啦，依旧提大家饮翻多啲。水做足防晒，系啊！我都买了一把新嘅湿骨遮啦。 诶、，UV 系、 啊， 我就系上个星期 会有报告， 我知啲，我知边把啦。 我唔系买咗第一位嗰把，我买咗把轻啲嗰把。 搞错啊！你 睇下啦。 好啊，第一位嗰位，嗰个你唔买，搞错啊！ 好多人噶礼拜日。 哦，好好， 嗰间铺头， 转头翻嚟俾我睇下。 好啦， 好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同 Kitty 倾完偈之后咧，嗱嚟到我哋晨光百科咯。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我哋简单啲，就系讲下啲如何中暑，特别咧喺大家戴口罩嘅日子上面咧，即系有啲嘢要注意。喺高温嘅环境底下戴口罩咧，其实真系噶会增加呢个中暑嘅风险噶，咁所以咧绝对不容忽视啊吓。咁啊，如果咧你系喺特别喺室外嘅人士啦，咁啊大家除咗系要继续保持一个社交距离之外啦，咁啊唔好整甩呢个口罩啦。佩戴嘅时候咧，亦都咧就尽量避免啦。既然咁热嘅话咧，就咁粗重嘅功夫都唔好做啦吓。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咧，一定啊要必须要咧就系注意住，尽量咧就增加呢一个嘅休息嘅时间，并且咧有充分补水。另外如果大家咧即系喺入去唞嘅时候咧，就唔好话哇即刻成日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咁样去到进出呢啲嘅冷气房间啦吓，都要留意住咧，就系可能入咗去嘅时候咧，就慢慢啊，千祈就唔好谂住即刻企正喺个风口嗰度系咁吹。饮下水，咁啊攞啲毛巾咧抹一抹身上面嘅汗，咁样其实都可以咧，就系有助于消散呢一个嘅热力嘅。更加理想嘅咧，就可以攞湿毛巾啊，咁啊可以带就经过汗水啊，带走埋呢一个嘅热力添。如果长者咧，咁啊需要戴口罩嘅话啦，咁啊都系要特别留意住嘅。因为咧戴口罩咧就容易咧就令到呢一个口罩咧就湿啊，咁啊出晒啲汗，咁啊出晒啲汗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嗰、那个吸气啊透气度咧就减低，更加容易咧就系、是、有机会咧就系、是、缺氧啊，即系晕晕地啊，好似中暑咁样。有几个嘅症状，咁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啊吓，咁可能咧戴口罩嘅朋友戴到真系太热嘅时候咧，哇！你发觉隔住个口罩都见到佢两个面额都红卜卜啊，我隔住个口罩见到喂好似打喊路嘅次数多咗好多、啊，甚至乎咧个感觉咧好似唔系好清醒咁，特别咧就要留意住咧，有机会就开始咧就系、是、因为呢啲嘅真系口罩中暑啊。 咁我哋梗系唔想中暑啦。咁啊，而家咧我哋要带住嘅咧就系水啦。其实如果更加理想咧，就唔系话净系带毛巾啊，带湿毛巾，即系好似好多小朋友咁样啦。我以前细个翻小学嘅时候咧，真系拎湿毛巾噶，扭咗佢之后咧，跟住有个好似嗰啲湿毛巾嗰啲桶仔咧，咁啊湿即系摆住个湿毛巾入边嘅。咁啊去到边度咧？譬如有洗手间，譬如以前小学咁有洗手间啦。咁喺小息嘅时候咧，都会抹一抹，甚至乎咧就去洗手间嗰度咧，就再湿一湿条毛巾，扭翻干佢，即系保持住湿润。咁再抹一抹自己嘅，譬如颈啊，甚至乎咧就系手臂啊、额头啊呢啲位咧。都非常之有助啊，有助于咧就系去到帮忙大家咧就系减一减呢一个嘅温度嘅。最好咧就系饮一啲嘅，饮多啲水啦。中医咧就话到，其实你即刻饮冻水咧，咁可能一下凉快啦，但系对于你消暑嚟讲咧，未必有一个好明显嘅作用嘅。咁曾经有个中医师都举个例，佢就话到，你可以试想一下，你啲内脏啊好热，咁好似一副机器咁样。咁热嘅机器，或即系你洒水，其实即系洒一声嗰下咧，好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就好似嗰啲叫做桑拿室咁啊，会令到个温度继续上升。咁不如咧就饮下啲暖和嘅水啊，或者饮恒温嘅水，咁啊可能咧更加有助大家咧就降温嘅。呢啲时候咧，呢啲方法要待定噶啦。 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都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心中自尊，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 我哋听到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咁啊，唱歌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AK 啊，信之卷一首嘅作品啊，作曲方面我哋见到有 Nowhere Boy。 信一卷能力 直升一波。继续信，天意大过，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到永不见。 各位听众咧，再睇睇最新嘅天气概况方面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咁啊吹轻微嘅咋风啊，咁所以吹唔散嗰啲热气嘅，咁啊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而家咧就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咧生效，而家咧先听听就系我哋嘅职场 KOL 有 IT 达人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系列咧，揾到啊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今个星期有冇啲咩特别嘅 IT 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喂，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啊？依家咧好似啲人唔多咧用搜寻引擎搜寻自己想要揾嘅嘢啦噃。 哎呀！我啊真系发觉咧多咗呢个情况出现啊！我自己如果搜寻嘅话咧，喺用电脑啦，用电脑咧我都会用翻嗰啲传统嘅网上搜寻器嘅嗰啲 engine 嘅。咁但系如果我用手机咧，我都开始转咗用其他。 系，证明你都好年轻啊！ 哎呀，咁就好啦。但系点解无啦同我哋讲呢个咧？ 好，咁啊，因为咧，有网上嘅调查发现咧，就系而家咧，通常年轻人咧都唔再咧成日用搜寻引擎嚟到去搜寻自己揾嘅嘢啦。 哦，系真噶呢、這个，即系有报道出咗添啊。 系啊，咁当然啦、哦，个人都仲系偏向搜寻引擎多啲嘅，因为都少啲用所谓嘅其他 apps 嚟到去搜寻啊。 哦，我自己点解会无啦啦用手机嘅时候多咗去到用？譬如一啲交友平台去到做 search engine 咧，即係搜尋引擎咧，係因為咧我曾經有一次咧喺即係啲朋友啊，啲友人嗰啲友人咧20几岁嗰啲咧，即係對我嚟講都係哇好年輕咁、啊、樣。咁同佢哋食飯或者同佢哋出街嘅時候咧，咁我就 search 嘢啦。哦，我真係俾佢話，俾佢笑添喎。哇，你用呢個揾嘢㗎？唔係嘛，揾唔到㗎喎。咁所以咧，我就會用翻佢哋嗰啲方法咧，去到 search 咧，啊，又真係會揾到不一樣嘅嘢㗎喎。原來呢個世界。 咁主要个原因咧，都系因为咧交友平台多咗一啲年轻人咧去 post 佢自己发表嘅嘢或者其他人嘅嘢啦，咁所以变咗，当你想揾啲比较后生少少嘅嘢，可能都真系多咗咧喺嗰啲地方出现咗。 吓、啊，喂，我发觉咧有一个优势啊，就系佢哋咪好多时无论系 Facebook、IG 等等嘅社交媒体啦，佢哋都会喺上面 search 嘢噶嘛。特別係講到search 食物嘅時候咧，佢哋特別中意用呢一類嘅方式嘅。嗱，我哋以前咧，即係啱啱用電話去到而家咧，即係我哋差唔多呢年紀30蚊40嗰啲咧，就好多時都會直接咧就用翻一啲飲食嘅 app 啦，或者用翻一啲大型嘅搜尋 engine 噶嘛。咁但係原來用這個呢個咧，同佢哋講嗰個分別係咩？我哋只係可以揾到嗰間鋪頭有啲咩食，有冇嗰間鋪頭，但係咧就揾唔到嗰啲食評。因为他们原来现在年轻人呢最喜欢呢就是找那些真即是看那些人吃完的食后感啊，看那些人那些最 raw 的照片，即是他不是要 official 的照片，他要看真的，然后自己判断到底去定不去，他们是这样的思维的。 其实都挺好的，这样可以很直接想要自己想即是想要找到的东西，同埋都好切身啦，我覺得，所以都係幾好嘅，真係。 係咯，喂，有冇啲更加多年輕人嗰啲 search engine 搜尋引擎可以介紹下俾我哋啊？ 可以，咁啊，依家都比較常用嘅交友 apps 啦，都係莫過於 IG 啦、TikTok 啦呢一類嘅交友平台啦。咁啊，當然啦，有時候都唔單單止淨係撳search 字眼啊，可能你都會發現啦，好多人都會落 tap。咁所以咧，通常你見到啲 post 咧好有好感嘅時候咧，你見到相關嘅 tap 咧，你一撳其實都已經出曬嚟。 哦，咁即係而家啲人 po 即係 po 嘢上網啦，落嗰啲 tap 咧，其實都係好講技巧嘅喎，其實。 冇错，系啊，咁啊，而且当然啦 ，tag 呢样嘢真系五花八门啦吓，咁啊，咁当然始终有时候都需要自己去揾，即系揾未必揾啱目标啦，咁但系都可以尝试多几次嘅。 嗯， 咁啊，当然啦，当真系要去揾嘅时候咧，而家都好少打字咯。 系、哦，而家系语音定系点啊？系嘛？ 係啊，冇錯啦，就係、是、語音啦。咁我唔知你有冇發現啊？唉、哎，都好多人真係當電話係對講機啊。咁除咗對講機之外咧，咁就另一個功能就係、是語音識別啦，將你讀嘅語言咧就變成一啲嘅文字。 係啊，係啊。喂，呢、這個我成日用喎、啊，呢、這個自從用咗之後，我覺得係其中一個人類最偉大嘅發明、啊。 系啊，咁當然啦，有特別嘅用途啦，咁所以變咗係好方便使用者咧嚟到去使用，尤其是咧可能唔太熟悉輸入法，又或者可能真係連寫都懶得寫嘅情況底下咧，咁呢一個真係好方便。 嗯，咁啊，而家即係叫 search engine 咧，都已經進化得咁犀利啦，咁啊便利咗好多人喺宣傳啊，或者喺搜尋上面嗰個嘅靈活性，再加埋呢啲叫做語音咧，都真係好方便。佢除咗語音之外咧，即係題外話講一句咧，就係而家有啲嘅 apps 咧，佢真係做得好好，就係、是例如我睇個 menu， 因為假如我去旅行嘅，咁我唔識韓文。咁我拎住个 app 咧，其实佢扫一扫佢个 menu 上面嗰啲字，佢可以选择咧，佢而家系阅读文字嘅功能。你揿一揿咧，佢就可以将啲文字咧全部提取晒。所谓提取晒，即系好似变咗做我哋自己打完一次咁样。跟住你拎佢做翻译啊，或者咧佢做咩啊，其实都 OK 嘅。即系而家啲科技真系好发达。 系啊，所以变咗真系去旅行，其实都真系好方便啊！而家呢一啲工具，咁当然啦，嚟紧可能甚至可能研发一啲嘅 AR 嘅眼镜啊，咁将一啲声音啊，或者系将一啲文字啊，直接转换成你可以自己即系睇翻嘅嗰个套语言嘅时候，放喺你个眼镜上面咧，其实都真系好方便。 嗯，喂，除咗头先你提过嘅，譬如 IG 啊、TikTok 啦等等之外啦 ，TikTok 就喺欧洲。美国方面咧，其实都相当之盛行啊。我觉得香港咧就一般啦。即係都有人用嘅，咁但係就一般啦，係啦。除咗呢啲 search engine 之外咧，咁仲有冇其他介紹下？定還是有其他嘅IT 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哦，咁啊，咁我哋可以講下最近都比較多人有講嘅，就係熒幕嘅保護或者清潔啦。 哦，都係、哦。屏幕咧，我自己就每一日翻到屋企咧，我都會噴一噴嗰啲消毒嘅。跟住先再抹一抹佢咁样，跟住我个壳咧，我就会拆出嚟洗。特别系而家咧，啲人更加注重干净，因为呢个新冠疫情仲喺度。咁我都好即系睇好多嗰啲话咩？你个电话啊，仲污糟过你个翅板啊呢啲。所以我好紧张啊，我好紧张我电话干唔干净噶，我会摆喺床边噶，所以我一定系咁抹噶。 系啦，咁所以咧，咁当然啦，如果你有用正常嘅清洁消毒嘅喷剂啦，即系唔系非酒精嘅成分咧，咁基本上都冇问题嘅。咁依家咧通常都系讲紧就系，当你如果用酒精抹屏幕嘅时候咧，其实咧系对屏幕咧造成伤害 嘅。吓系嘅咩？啊喂，我系用酒精嘅，谂住消毒噶嘛。 吓、啊、你唔系用一啲消毒湿纸巾啊之类嘅物件咩？吓咁啊，非嗰啲系非酒精成分嚟 嘅。系啊，我喺药房买啲酒精系咁喷落去嘅咋。喂、哎，不过讲开先咁讲，我嗰个屏幕上面咧，我有块保护贴嘅。咁得唔得？即系我系抹嗰个叫做保护贴咯，得唔得噶咁样？ 哦，嗱，咁當然啦，就唔好太過濕啦。如果咧唔小心咧，有一啲嘅酒精咧滲咗落去咧，屏幕嘅嗰啲邊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咧對個屏幕入邊咧造成損害啊。 哦，即係如果嗰啲酒精咧入咗入去個電話入邊咧，咁就不得了啦。 係啊，有機會咧，真係咧將個有機會有一個熒幕真係咧會損毀到咩情況咧？可能就會見到有一啲嘅花，有啲雪花嘅情況啊，甚至咧有啲殘影咧會開始出現喺個熒幕上面嘅。如果係好嚴重嘅話， 哎呀，我仲成日諗住酒精去到抹個屏幕咧，係一有啲咩事，酒精又揮發得快，即係實冇死啦咁嘅心態。點解又原來我都錯啊？ 咁當然啦，如果你嘅劑量唔係太即係唔係好似洗手咁樣捽曬落個熒幕度嘅，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咧，始終咧酒精咧有機會咧會亦都會損害咧屏幕或者係光貼上面一啲嘅 coating。咁所以變咗咧，你久唔久可能就會即係點樣講就會咧令到個屏幕好容易就會損壞啊。譬如個玻璃屏幕咁樣啦，就會咧令到佢更加之脆弱啊。 哦，哇，有 coating 啊！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我以為就係鑊先有 coating 嘅啫。 哦，咁都係啦，用下就會冇啦。咁只不過係 快舞定係定係早舞嘅啫，定係遲舞嘅啫。 哦，喂，咁仲有好多咧，關於手機嗰啲清潔問題，其實都應該我哋傾下。不過今日時間唔係好夠，因為天氣都幾熱下，咁可能個屏幕咧有陣時拎佢講電話啊，有陣時即係大家又口沫橫飛又好，或者你啲大汗搭細汗，整到個電話污糟邋遢。不如我哋下一次咧又可以開頭就講下呢一個嘅有關於手機嘅清潔或者電子用品清潔嗰啲方面。 好啊，冇问题，好啊。 好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阿涛，拜拜。 好，唔该系，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高的第五级，当局要求民众立即撤离，又呼吁方圆3公里内的民众提高警惕。首相岸田文雄即时指示各政府部门评估情况，并且协助居民和登山人士撤离。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受到副热带高压脊支配，华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最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7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 CK。 疫情的肆虐，希望大家都齐心和小心地去抗疫。我们正值是打一场疫战的，希望大家可以快点过一些正常生活，和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Just a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07啦吓，咁啊啱啱7:08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噶吓，咁啊同各位听众望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咧，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直播室入边啦吓，咁啊唔好意思啊，因为要打电话，一个人啊比较忙少少。咁啊 ，Toby 都已经入咗入嚟噶啦，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 Toby 啊，交通组嘅，咁啊今日又同我哋讲下呢个交通嘅消息。 好啊，二台嘅小白好啊， 你好啊。 先讲下咧，就有啲封路啦吓，咁就系葵涌嘅大白田街啊，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红磡德文街嘅爆水管咧，就清咗场噶啦。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文泰街嘅慢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暂时仲系畅顺嘅。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慢车噶啦。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喂，其实咧即系。交通都叫正常啦，咁但系天气热嘅时候咧，其实真系都特别要留意住自己嗰个车咯。即系我讲一两句先啦，因为咧。如果天气热嘅时候，都要特别防止嗰个爆胎嘅情况，因为其实车胎就好热嘅。呢个路面上面已经热啦，佢仲系咁样度行嘅时候咧，其实都几容易咧就即系整到个车胎嗰样嘢。其实都有好多即係叫高温天氣底下咧，要注意嘅一啲叫做汽車嘅事情嘅，咁有機會又同我哋講下啦。咁啊，朝頭早特別提一提啲駕駛人士啫。今日既然話到佢嗰個市區最高氣温去到36度喎， 係啊，新界38-39度噶。 是啊、 真係好熱嘅， 聽到都熱啦！我知啊，我住喺新界㗎。 係啊，係啊，真係好誇張。即係我琴日我都喺新界地方啦，發現個電話都好熱啊。 係啊， 即係哇，真係用一用個電話都係好興。 係啊，特別你個電話，因為佢係玻璃面嚟㗎嘛。 係啊， 你基本上你拎喺個太陽底下用一陣咧，哇，真係辣手啊！咁所以就算你真係焗住要用嘅話咧。你都最好揾嘢遮一遮個電話， 係啊， 如果唔係真係會好易高温得滯啊！你知入邊嗰粒電池係會爆炸噶嘛？ 係啊，你有時嗰啲意外成日都見到啦，係咪、 啊？ 又話叉到爆咗咁 啊？係啦、 啊。系咯、 高温啊！大家留意住， 大家留意高温啦、啊，系咪先？高温啊，大家都辛苦啊，系咪啊？咁同埋嗱，譬如有时候咧，收费即系隧道嗰啲收费广场嗰啲人，咪都好辛苦啦、 啊， 坐喺里边收钱 嗰啲。 嗰、那 个位都好焗噶。 系啊，咁样咁啦，我今日就同你讲下呢个收费广场嘅嘢，因为点解咧？即系运输署咧，之前咪曾经讲过咧，就系可以之后唔使再停车缴费交隧道费嘅、啊。有冇印象？即系曾经讲过嘅一样咁嘅嘢咧？ 有啊， 就系一个叫做不停车缴费服务，咁就系运输署谂住推出啦。咁而家呢個計劃咧，終於有啲眉目啦。係係啦，咁佢咧就會今年年底左右咧，就會開始可以派一啲車輛貼啊，叫做咁咧就係俾啲揸車嘅人士。咁嗰啲揸車嘅朋友咧，要點樣攞呢啲車輛貼，同埋車輛貼有咩用咧？咁而家同你講啦，嗰啲車輛貼咧，其實就係你作為一個駕駛者啦，攞咗個車輛貼，咁、你就可以貼喺你嘅車嘅一個可能車頭嘅位置嗰度。 係啊， 咁然後咧，你去到嗰啲隧道嘅時候，你係唔需要再停車，亦都唔需要咧就俾錢嘅。即係佢其實俾錢，因為事后先收翻你钱啊，咁所以嗰刻你唔使停车俾钱嘅， 使唔使手续费先？ 嗱，呢个就真系好彩啦，而家就唔需要手续费嘅，亦都系免费。嗱，你登记攞第一张嘅车辆贴系免费，冇月费啦，亦都冇手续费嘅，咁亦都可以系预先缴费落去先。 系， 即系可能我当好似八达通啦， 入定500蚊咁样， 系啦，入定先。咁到时你有个车辆贴，你经过咗嗰啲隧道咧，佢知道你嘅车系会去嗰度啦，咁佢就会自动扣翻数嘅。 系， 咁都系一个到时就可以取代咗人手收费呢样嘢。 哦 咁係啦，呢、這個計劃就真係年底開始就會係逐步咁樣實行㗎啦。 係啊， 係啊，咁各位車主係可以申請，譬如你申請牌照嘅時候咧，係可以順便申請埋呢一個嘅車輛貼㗎。 嗯， 咁到時候咧攞到呢張貼就可以貼喺你嘅車度啦。 嗯， 過隧道就直接收錢，就唔使喺度。喺度咩啦？即系喺度 等啦，系啦。哦，咁嗰间公司其实而家有隧道公司或者有收费公司，其实系负责每一个即系做嗰啲贴咧，贴喺个行个嗰个汽车玻璃嗰度嘅。 嗯， 咁佢都系好似你所讲咧，就直过咁。而家有好多人都用紧啦，但系嗰个就要手续费嘅。 嗯， 系啦。咁如果你话喂，佢而家政府推嗰、那个，佢直头唔使手续费。 系啊。真係免費， 咁間公司咪賺唔到錢？ 嗱，佢依啲主要咧就係唔係嗰間公司咧，應該咁講啦。呢啲隧道咧其實係主要用喺政府嘅收費隧道啦，同埋青沙管制區嘅，暫時係呢啲可以啫、 哦。政府嘅隧道 係可能即係話你譬如西隧啦，係未、哦、你可能真係要自己用你頭先嗰套系統啦。 哦， 咁暫時就會用政府收費，即係紅隧啊、東隧啊嗰啲青沙管制啦，即係尖山隧道啊、沙田隧道嗰啲咧， 係 咁就會可以用到。 咁呢個到時，但各位車主咧就要留意。如果你是过一些隧道的时候有两张贴的话它会 detect 到它会侦查到是哪一张贴呢要 问清楚那间公司啊 是啊真的要问清楚 还 有这些 当之后再推出这个计划是即完善的时候那些收费亭全部会拆晒它的即你到时洪水就没了那些亭、 哦、好像、青马桥嗰边有啲工程都拆咗啦、 啊， 以前有一辣咗收费亭咁啊，而家拆晒啦。 系啊系啊，冇晒噶啦，到时候真系直行直过咁啊，直接入隧道啦。 哇， 系咪真系快啲咧？咁都唔肯定噶，因为你隧道口嗰个位都系要 cut 线噶嘛，其实咁都系有车嘅。 系 咁就唔知个成效有几大啦。但我谂点都好过要逐架车牌嘅。 点都系快咗噶啦。 系啊， 系 咁都希望呢个计划系尽快实行到嘅。 几好喎、啊、呢、這个。 系啊， 德政啊呢、這个支持啊。 系啊，同埋即系智慧城市啊嘛，发展呢、這个。 系啦、啊，你呢个真系重点啊。 系啊， 好嘢喎！ 系咩？唔系，真系呢个系其中一环嚟噶，好多唔同嘅嘢。其实有运输署有好多新嘅一啲项目咧，都准备推出，可以迟啲慢慢同大家讲。 喂，好喎、啊，好喎、 啊，系啊， 擠牙膏咁同我哋讲啊，你可以。 系啊，我擠牙膏好快嘅，一擠擠曬咯。 唉、哎，好好，咁又得啫。 好啊， 仲有冇啊？ 唉，暂时冇啦，我哋下次再讲啦。 好啦，贵安，贵安。 好啦，好啦， 唔 该晒 Toby， 唔该晒 Toby。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啦，早晨阿 O。 早晨阿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因为出边嘅天气，哇，最高气温啊，市区都36度啊，你而家系咪大汗搭细汗啊？ 好焗，咁就直情焗添，有啲少少烟霞飘啊，应该会比上个礼拜又难搞啲，因为上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就报天气啦，都会见到咧个蓝天白云个蓝色咧系强烈啲嘅、 嗯， 今日咧就好明显就有啲烟霞咧、 嗯， 我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未必好似上个礼拜咁高添、哎。 暂时都系OK 嘅，不过其实今朝出现过咧系去到中等噶，咁系啊，而家可能嗰啲风吹一吹咋，你好嘢啊你， 系啊感受到啊吸到啖， 你可以去环保署嗰度做啊你， 用自己个鼻啊嘛，吸一吸咁， 阿欧目测就已经搞掂啦， 系好彩啫，好彩啫，不过预测中又唔系一件好事。点解呢？因为啲朋友仔可能做运动呢好容易上气唔接下气，咁所以即係大家今日就唔好做啲太剧烈嘅运动啦，做啲轻松松，可能做少少轻松嘅瑜伽，做啲伸展啦，做即係朝头早嘅早操呢，就唔好话喂跑个 10K 先跑个 20K， 咁就未必啦。同埋呢就算做运动呢都要注意补水，咁详细天气呢交返俾两位拍档讲。 係呀，呢个时候最好呢就去嗰啲室内嘅地方做运动。 係呀，有瓦遮头会好啲啦。 係呀，摊住冷气做运动真好远嘅。 好。好， 唔 该 晒，好，唔该晒。哦，天气方面天晴，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哇，热啦热啦热啦吓，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嘅时间持续酷热同埋天晴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噶，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当然生效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於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今日天氣熱熱啦，注意住補水啦嚇。呢、這個時候咧，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有精偉啊！ 晨光大學今日嘅嘉賓係精偉。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嗱，上个礼拜咧，咁你又同我哋讲到啊粤剧嘅传承啦，咁啊当中提到咧，希望传承嘅期间咧都保留粤剧嘅独特性啊，佢嘅特色啊，咁当中其中一项咧，你就提到系虚拟性啊，虚拟性即系乜嘢咧？今集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介绍下咧？ 好啊。嗱，譬如上次咧，我哋就講到呢個虛擬性嘅時候咧，其中有提過，譬如可能舞台上面嚇，如果大家咧有去睇過粵劇嘅時候咧，應該就留意得到粵劇嘅舞台咧，相對比較簡單一啲嘅。 嗯， 呢個簡單一啲咧，正正就係佢啊可以突破嘅位。这个可以突破的位置意思呢，譬如我们在话剧创作啦，上次我们就说有老细科金的你不是怎样玩都可以。那这个都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因为粤剧以前传统上面要走浮啦，是不是？ 嗯。 那所以你怎样可以带到这么多的道具周围走呢，那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来的。所以呢就形成了通常都是简化地一桌两椅，那可能我们当是有座山在个剧场。即是在舞台那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搭几张台咯，几张凳晾高它咯，这样类似是这样。 我不记得了，精锐是不是都有那些背景画的，好像布景画的。 哦，有的，有的。 好像都有的， 是啊。但是最早期最早期的时候，以往你想想，你现在平时看古装戏啊，古装戏有时候都有些戏曲的，那它有没有布景画？ 冇噶嘛， 系啦，当时系未有噶嘛， 嗯、 即系其实呢个布景画都已经系一个转变嚟噶啦， 系 吓，咁啊而家就系、是、即系主要布景画一落嘅时候，就可能系厅堂景啊，可能系呢一个嘅婚礼景啊，即可能系咁样噶嘛， 嗯， 咁而家已经叫多咗呢一样嘢咯噃吓，咁啊。即系，但系，喺呢个虚拟性入面，就系、是、当你喺个舞台，你个空间好大嘅时候咧，就有好多位可以呈现呢个虚拟性，就突破呢一个框框吓。咁啊，呢个突破呢个框框嘅时候咧，其中我哋上次咧就讲到特别系可以讲下呢个交通工具啦。 哦， 即系粤剧嘅舞台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交通工具嘅。咁呢啲咧，喺你啲。音乐剧啊，话剧啊，你都好少会睇到呢一样嘢嘅。 嗯， 咁啊，因为可能喺话剧嘅时候，可能就系唔系厅嘅景，咁我咪就系直情个梳化出嚟啊，直情整个厨房景出嚟啊， 系即系搭好晒啊， 系啦，搭好晒出嚟咁啊，即系好似拍戏咁样噶嘛，系咪？ 系 咁我哋电影都好啲啊，电影你拍街景，你咪真系揸架车咪出去行咯。咁但系你话剧你就冇咁样噶嘛，系咪？ 系系。 咁但系喺粤剧舞台咧，反而我哋又做到呢一样嘢噶噃。 嗯。 嗱，俾你估下，我哋最多喺舞台上面用嘅交通工具系咩？ 车咯，马车，马车 吓、马同车都啱嘅。 系 系啦，我哋主要咧。最大路的一定是马。 嗯。 以往的人呢用交通工具呢通常都骑马，咁将军打仗啊，即是或者公就算才子佳人都好啦，都可以骑马㗎嘛， 咁 佢哋骑马散步又得啊，骑马去打仗又得啊，咁所以呢我哋点样代表我哋有隻马喺度呢？ 靠个演员喺度扮骑马啦。即系好似Gangnam Style 咁样，好似阿 Sai 咁样，好似阿 Sai 类似。嗱，我哋多咗一个道具帮手嘅啫。 多咗条鞭。 系啦，我哋有条马鞭，冇错。马鞭咧，我哋就已经可以代替咗我哋即系有只马喺我哋嘅舞台上面。 嗯、 我如果大家咧有睇翻我嘅 YouTube 咧，其实我喺六个大风上嗰条片入面咧，我讲咗噶啦。即系唯一有道具马嘅出现咧，喺六个大风上先至会有嘅啫。 嗯， 其他咧我哋都系用一条马鞭嚟到代替。点解六个大风上会有只马仔出现咧？咁呢个系纯粹系视觉效果，即系搞下笑咁解嘅啫。 系 其他戏全部咧，我哋要有只马打仗，所有骑马，我哋都系用一条马鞭嘅。咁、而马鞭我哋点解特登都要学啊？因为我哋有上马嘅功架。有落马嘅功架，我哋有行路排场嘅程式规范，呢一啲咧都系我哋要学嘅。咁另外你讲到啦，我哋亦都有车啊嘛， 系 吓车我哋又点样咧？ 车点样办？咪扮扭太盘咁咯。 嗱，如果系咁扭太盘咧，就好好笑噶啦。以前嘅车咧就唔系咁嘅，以前啲车你谂下古装嘅时候，边度有个太盘？ 人力车 系啦，推两个辘啦。我哋再推前啲，嗱，你讲人力车就我估你讲紧黄包车嗰啲啦， 即系拉嗰啲。 我哋再古装啲嘅时候，啲人如果真系车嘅话，系可能系讲紧即系下面有辘啦，系咪？即系上面就两条棍咁样推住佢行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喺舞台上面，我哋粤剧舞台上面呈现车咧，又系啦，六个大风神入面都见到嘅， 系。 咁就有个即系我哋叫正车啦吓，正车就推即系定印花旦咧推正车嘅时候咧，佢就系推住公孙衍啊嘛。推住即系嗰个苏生嘛，咁所以咧佢嗰个车佢就系有两碌棍啦，你当有两碌棍，佢侧边咧就有块旗咁样嘅，有一块旗布咁样咧，就有啲就会系有个车轮咁样嘅图案啦，有啲咧大部分绝大部分因为推车咧，大部分都系花旦推嘅，咁花旦咧通常佢哋嗰个旗帜上面咧就会有佢哋个名嘅， 系。 咁呢个呢就当然係就两支旗咁样呢一路打横推嘅时候呢就係、是、上面坐咗个人啦咁样咁啊。咁、就係讲一啲公架上面点样去表现佢坐车啦，同埋表现佢点样推车啦。咁呢啲呢你都要扮得似先得㗎嘛。咁所以又係一个功夫嚟㗎，所以点解话呢个虚拟性就係表达到呢一啲嘢啦。咁其次就有啲咩呢，我哋亦都会有搭船啦，係咪？咁我哋搭船撑舟嘅时候呢，咁我哋用点样代替呢？ 我知啦，攞支掌 啊，聪明 係嗰啲掌係 啦。真係聪明如 Kitty 呢，真係点搞呢单嘢。係啦，冇错，我哋拿住支掌呢，咁就喺度可以扮到隻船。咁但扮到隻船我哋又点样扮呢？咁啲人 摇下摇下咁咯， 系啦，咁所以呢个摇啊，到底点摇咧，就系又系要练嘅。咁啊，到底点摇啦，同埋只船，你会同我哋行平路会唔同噶嘛？系咪？ 系系。 嗱，平路我哋就算推车嘅，嗱推车嘅工架入面都仲有讲话，有冇棘到石仔啊？条路稳唔稳啊？有冇颠倒啊？即系咁样噶嘛。咁但系譬如可能我哋坐紧船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高一低浮浮沉沉咁样啦，系咪？ 系系。 咁嘅情况之下，到底我哋譬如可能有人上咗只船之后，我哋喂，通常上只船会点啊？即刻压一压咁 啊！系喎，哇！咁如果大家即系嗰条船上面有好多人嘅，咁嗰啲人嗰、那个角度都要排得好啲，嗬？即系同一时间向同一个角度侧一侧咁啊！ 冇错，所以只船点样前后行啊？ 嗯， 点样高低压啊？即系呢啲全部咧都系要练，都系要配合嘅。咁所以咧就系透过我哋一啲好简单嘅道具，譬如头先讲马鞭、讲船桨呢一啲嚟到那个车企啦。即系呢一啲好简单嘅道具，再加埋我哋演员嘅身段配合咧，先至可以呈现到呢度咁多我哋可以突破喺舞台上面可以呈现嘅可能性出到嚟。嚟到去呈现我哋虚拟性嘅演出嘅， 所以成日都话咧，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即系连咧一啲好小嘅动作或者佢虚拟紧某一啲嘅情景嘅时候咧，其实可能真系练咗好耐，甚至要同其他人咧一齐去到练嗰个时间啊、嗰个角度啊、嗰个动作啊，咁样先可以令到大家喺台下可以明白到底嗰件事系发生紧咩事，同埋嗰个情景更加立体咯。 冇错。 咁希望大家都系嗰句啦，有机会嘅时候咧，就入剧场欣赏下，连呢啲咁细微嘅位置咧，都可以欣赏多啲。咁今集唔该晒丁伟。 度过黑夜又眼圈。发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 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担心，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不着定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早上嘅时候7:28，啊，温妮呢首嘅歌曲张曼芝嘅 Panda， 作曲填词佢自己都有份嘅，哦。出面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大家咧就留意住啦。天气酷热咧，咁啊多啲饮水；热嘅时候咧，就揾啲地方匿一匿、避一避啦。千祈就唔好热亲自己啦。 今日系7月25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适宜嫁娶、开光、出行、祈福、解除。拆卸、动土、修造、开市、交易、立券、入宅、移骰、安床、栽种、纳畜、入殓、安葬、进人口。 Kitty， 星期一咁好，正啊。 小白，平常心啦。今日记，冇嘢需要避忌。 耶、yeah! 你的开心感染埋我，哦，今日都是国际美酒知识日， 我会约埋朋友轻松倾下偈，当然是成年的朋友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文天实验舱成功同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文天实验舱凌晨3:13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13小时。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随后进入问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个实验舱。昨天下午在海南由长征5号 B 遥三运载火箭送上轨道。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同時可作為天和核心艙的備份，對太空站進行管理。南京原莊子供奉日軍戰犯牌位，市政府匯報，公安機關依法立案，以尋釁滋事罪拘留刑事拘留供奉人吳亞平。有大學學歷的吳亞平曾經因為失眠、焦慮等症狀，年前先後3次到醫院就診。他明知供奉者多屬侵華日軍戰犯，仍然出資設置牌位，聲稱要解冤釋結。調查指亦都暴露南京市在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等存在問題，作風不嚴不實。教宗方濟各展開加拿大的行程，他乘坐的飛機抵達阿爾伯塔省首府埃德蒙頓。总理杜鲁多、有原住民血统的加拿大总督西蒙、原住民团体和教会代表等在场迎接。预料行程将推动寻求天主教会在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的历史问题上和加拿大原住民和解。1800年至1990年代，加拿大政府陆续将约150,000名原住民儿童送往由天主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期間多人受到校長和教師虐待和性侵，數以千計兒童相信因為疾病和營養不良等致死。去年以來，加拿大多地原住民寄宿學校的舊址發現大量孩童的遺骸和沒有標識的毛蟲， 累計發現的遺骸和霧蟲過千。教宗出發之前形容今次的行程是和解和治愈的懺悔朝聖之旅。本港新增4250宗新冠病毒確診，本地個案佔4064宗，幾間院舍共呈報9宗個案，再多一間學校的一個班別停課一星期。醫管局呈報多8宗死亡個案，全部是長者，其中一名103歲的女死者曾經接種一劑新冠疫苗，有高血壓和關節炎等。上個月入住伊利沙伯醫院，發現腰間有隆瘡，之後檢測陽性，今個月22號離世，醫管局相信他較大機會在院內感染。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6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7月餘下時間持續酷熱晴朗，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 81%。 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开阔歌曲，开阔心扉。 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天，万物已经将心声互联。现在的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信念。 一向都希望做到一首意境比较阔的歌曲。这一次的实验，无论在编曲和歌词上面，他们都觉得接近的，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打气，亦都打开他们的心。作曲编曲 Super Moment， 填词刘卓辉，监制麦伟平。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Super Moment 共创新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至，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哎呀，我个心咧有啲，哎呀，揦住揦住痛啊！ 你呢排咧成日嗌心痛，会唔会心脏有事啊？去 check 下好、 啊。吓、啊，心脏病边度关我事噶？我又唔系老人家，又冇三高，亦都冇呢一个冠心病噶、啊。 你咁谂就错啦！想知道点样可以预防心脏病，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同你讲心脏健康。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燕破岳面对射击考核，求教郭少少。郭少少俾咗大米粒同埋绣花针佢，叫佢做完100个俯卧撑，紧接住用针喺大米粒上面刻花。燕破岳又做唔做得到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啦，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大家如果喺户外嘅话，饮多啲水啊！而家直播室嘅就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热啊！上个礼拜嘅天气有冇令到你已经觉得哇，即系几时完啊个夏天？我有啲朋友咧，唔系好晒得，同埋唔系好热得嗰啲咧，跟住以为上个礼拜热完就算啦，因为上个礼拜系接近大暑啊咁样。咁今个礼拜都系持续酷热、啊，咁点搞咧？有冇啲消暑贴士咧？两位拍档， 基本上系冇啊。即系唯独是咧，我即系呢啲呢几排我眼罩有阵时都会喺街行，即系做紧嘢行，即系喺户外行紧啦。 嗯， 都系靠几个字嘅啫，心静自然凉啊！即系多多去令到自己平静啲。如果唔系咧，就真系会顶唔顺。 我都系靠几个字，就是、快啲翻屋企。做完你要做嘢就快啲翻屋企，系啦。 或者入去室内嘅地方凉下冷气啦。我都知道譬如地盤嗰啲師傅咧，好勁嘅，佢有啲吹氣扇咧，圍住條腰間嘅、 嗯， 有四把大風扇一路吹到自己咧件衫漲卜卜嗰啲咧，其實都幾多呢啲叫法寶啦。 咁、 即係鐘哥最主要去嘅鴨寮街啊、大把係 大把啦， 唔使去淘寶。唔使去深水埗啊，系嘛？咁啊，唔知系咪嗰啲帮到你啦？咁自己谂啲方法，解下暑啦。嗱，今日咧除咗讲热之外咧，其实仲想讲咧十款咧改咗名啊，就升价10倍嘅食物啦。嗱，本身咧佢可能系叫一个名叫 A B C 嘅啫，叫 A B C 嘅时候咧，你俾$2买嘅啫。但系咧叫咗 C B A 嘅时候咧。就變咗咧20几蚊或者200蚊， 但本質上係冇變嘅，少少改良都冇嘅，即係唔係奇異果同金奇異果嘅分別，因為金奇異果佢真係唔同噶嘛。 冇， 係即係改名就得啦。 完全冇，好第一個。估下先，有冇一个提供？冇、 哦，我连头水都未有。 头水都未有，我俾一个简单啲嘅你啦。 你俾啲提示。 我估马仔变咗杀骑马，系咪？ 咁嗰啲咧都已经 都好耐啦。 系档次低啲啊！依家嘅猪肉唔会叫猪肉噶，猪肉饭叫咩饭啊？ 叫 豚肉饭。 哦， 即系你意思系咁样系嘛？ 你叫猪肉饭咧， 系 冇人买噶。 系 豚肉咧。贵好多， 系日式咁咯，变咗。 系啊，黑豚肉更贵添。 系 究竟佢系咪黑？你都唔知啦、啊。你剁出嚟啲猪肉都系猪肉咁嘅颜色嘅啫，唔会真系变咗噶嘛？系咪先？ 呢个第一位啊？ 系啊，第一位。 即系最主要，即系如果你卖猪肉嘅话，即系卖猪肉饭嘅话，帮佢改翻个靓嘅名。唔怪之平时啲餐牌咧，中意有啲形容词喺前面嘅，即系黄金嘟嘟咁啊，即系有啲形容嗰啲菜嘅，系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食材咧，即系一定要砌够佢。 系，即系你加咗个字又唔同， 又唔同啲啊，系啊。 呢个才子好教你营商之道，啲茶餐厅迟啲咧唔会有厚切猪扒饭嘅。口切豚肉饭争好多啊，好似争几蚊咁样系嘛？ 我见有啲快餐连锁快餐店已经用紧呢一招噶啦， 系啊， 即系佢都唔写个猪字噶啦嘛。 寫個團字 啊， 寫個 團字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可能你要同啲長者講啊，咩係團啊咁樣， 即係 佢個團咧諗住係譬如河團啊嗰、那個團啊，是是是因為團舊時喺香港咧， 魚 係 咪 得一種嘅食？解法就是河豚咁，哇會有毒噶咁樣，即係都有啲咁嘅想法。老一派嘅香港人，咁你而家要同佢講冇啊？呢啲可能即係日本啲文化衝擊底下又變咗豚肉啦咁樣。第二個都係因為咧，呢個文化衝擊而變成而升價十倍嘅牛肉飯啦、啊。我哋舊時食係嘛？咁依家叫牛肉當噶嘛？咁、那個當字係有個井字中間加點啦， 即係飯啦、 啊。只要加個當字咧， 係。即刻日式的感覺又嚟咗啦， 就加多十蚊雞噶啦， 係啊，係啊，但又唔可以個個都用嘅，即係譬如話我喺嗰啲便利店買嗰啲叮飯咧，我又唔可以叫做叮當啊嘛， 係啊， 你叫叮當咧，咁又唔啱數， 係啊， 諗起我哋個叮當， 係啦、啊，我都諗起我哋年代依家叫哆啦 A 夢啊，咁但係咧，即係有啲係有啲取巧嘅，即係你話咩海鮮當飯咁，你都以為有啲即係刺身咁樣， 係啊， 有啲咧親子當。 咁咪雞同雞蛋 咯，三文魚同三文魚子咯， 即係雞同雞蛋飯啫。 系啊， 親咩子當咧？我想問下啦。咁但係你一聽到親子當，你又會俾多幾蚊喎？係咪先？ 係， 即係呢、這個啊，亦都係真係幫咗個價格嘅調升嘅。 但係呢啲有啲似係日本風啊，係 咯， 日本風吹過。 有冇啲唔係日本風，但係都可以改咗名㗎、 韓風咯，係啊。寒风啊吓，寒风部队窝啦，部队窝你出去食 呢、這个真系、 這個，你部队窝出去食好贵噶嘛、其实即系好多人咧说穿了啊，就系嗰种辣啲嘅粗面啦， 即食面， 再加午餐肉，再加肠仔， 系， 再加只蛋， 但系呢个喺屋企自己都整嘅， 系啊， 蒸出面俾咁多钱， 你落去 canteen。餐蛋肠仔 丁面， 即系啦面啦面啦， 可能加咗啲泡菜嘅，系啦，加咗啲泡菜。 我送俾你啊， 自己带翻嚟啦。 部队锅我真系食过呢个世界最慎品啦，我自己觉得慎品，因为我食过一次部队锅要百几蚊噶，嗰啲食材讲唔过去噶， 系 即系你自己 顶笼有啲年糕啊咁咯， 冇年糕啊，我食嗰个版本，你食嗰个有噶， 有噶， 系咩？咁你嗰个抵啲添， 可能我贵啲 啦，你个可能百几蚊，但系可能你加多一百蚊咧就有年糕噶啦， 系咩？ 你冇加到，冇追加啫。 正所谓年糕年年高，系个价格年年高啊吓咁啊！我再数落去啦，嗱鸡翼。雞翼是雞翼啦，首先依家啲雞翼都好貴噶啦。自從有咗米線鋪頭咧，我食六隻都要五十幾蚊咧。 哇！ 我都覺得貴，即係十蚊一隻雞翼。 但係佢因為佢嗰個味道啊嘛，雖然而家都連嗰個味道嘅醬都有出噶啦，即係自己可以喺屋企整噶啦。 係 係啦，但係嗰陣時未有嘅時候咧，會覺得哦好特別喎呢種味咁，即係佢食親都要叫 啊 嘛。 即 係 麻麻辣辣咁樣啊。 嗯， 即係你喺香港見唔到肚肥啊。 你最 喺雞翼嗰度先。 喂，你五十幾蚊六幾多錢啊？五十幾蚊六 大概啦，我印象之中 都未算貴。你知边个国家嘅鸡翼最贵啊？ 边个国家咧？你讲啦，你讲啦， 请解说。 你讲啦， 瑞士咯、 啊， 瑞士鸡翼系真系贵， 系啊。但系你喺瑞士揾唔到瑞士鸡翼， 喺瑞士揾唔到 瑞士。你喺香港茶餐厅先揾到啊吓。嗱，鸡翼咧依家改咗名叫手语啊嘛， 系。 系 最多 系 日式嗰啲， 唔系，但我去到都系叫鸡翼嘅啫。 我都系咁叫。咁但系咧，原来手语咧，即系炸鸡翼啦，即系名古屋嘅特产咯。而家啲手语咧，即系譬如你去啲日本烧麦铺啊，即系食几串串烧嗰啲咧，一串鸡翼咧，两只28蚊30蚊，佢再贵过我平时，我平时食10蚊一只已经贵啦，佢15蚊。啊！ 但首先手就系手部个手啦，鱼咧就系羽毛个鱼啊嘛，应该手鱼啦。咁就真系，如果你写住话烧鸡翼咧，你俾20几蚊两只又觉得好唔抵嘅。 系啊， 你写住话烧手鱼咧， 系啊， 好似哦都抵比 咁。咁搞掂啦，全部换晒日本嗰啲名咪得 咯。 咁又唔系下到日本 嘅。即系嗰啲淮山，咁你叫咗做嗰啲珊瑚啊，定山药、山药咁样，咁又唔同谂法。 系咁噶啦，个玩法就系咁。仲有几名，你仲听唔听落去？ 听啊听啊。 不过烧鸡翼，我自细中意食，俾得贵啲咧， 都冇所谓。 照食嘅。 好啦，嗱呢个周边地区噶啦，嗱海绵蛋糕听得多啦。 呢、這个古早蛋糕咯， 古早味 系啊， 古早海绵蛋糕就系古早蛋糕， 系啊，即系嗰个好似 好近似咯， 好近似其实差唔多 嘅。你知唔知海绵蛋糕？ 佢直头系鸡蛋糕，因为佢好简单，就系鸡蛋。 讲得冇错啦。嗱，阿崔神厨房，阿崔神厨师，你话我知啦，真系呢、這个古早味蛋糕我试过咧，即系有阵时上去人哋公司去开会，费事两手揈揈啦。喺楼下有间古早味蛋糕，我谂住买一个去啦。咁 A4 纸咁大嘅 size 啦。$70， 系啊， $70， 系啊， 所以我只咁大。 我个人啫，我个人帮衬咗一次，我冇再买， 系嘛， 冇钱啊，太贵。 我冇再买，佢仲要等啊， 系， 好奇怪，佢又唔系即刻做俾我，但系要等啊， 系、 等几耐先？ 都要等5至6分钟咯。 哦，咪有限时间啫，5至6分钟，我以为得5至6个钟啫嘛。 你错啦，钟哥，喺我嘅世界，时间就系金钱，系咪先？你已经收咗我金钱， 几百万先， 唔系你要我金钱，你仲需要我啲时间？好啦，嗱，快速讲埋啦，咁啊，嗱，依家蛋系叫玉子啦， 系啊， 所有叫玉子嘅都会贵咗嘅。即系蛋就系蛋啦， 平时加蛋就加$5，你加肉子就加$10咁。 系啊，好明显嘅。咁啊，呢个朝头早嘅肠仔蛋早餐再加蘑菇 ，all day breakfast 啦。 哦， 即系一叫做 all day breakfast 咧， 即刻可以$80起跳啦。 $100啦，我未食过 under $100嘅 all day breakfast 喺香港，真系好夸张。全日早餐啊，全日早餐咪即系肠仔蛋。茄汁豆同埋有塊包， 呢個我都好少叫，因為我諗其實頭先阿 O 講嗰啲咧，如果你平時係煮開飯、整開嘢食，跟住出到街見到呢啲餐牌、呢啲標價、呢啲名咧，你就會避咗噶啦。即係你煮開餸嘅，你唔會俾你隔離嗰個叫部隊鍋啦。你煮開餸嘅，你唔會建議佢食 all day breakfast 啦。其實我喺屋企整俾你，好簡單嘅啫。你叫第二樣啦，咁啊。 咁啊，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叉烧煎蛋饭，依家咧就会用翻咧阿星爷入边食神嘅 黯然销魂饭。 哇！呢个真系少少过气啊，我自己觉得 过气 还而家仲叫做黯然销魂咧，太耐啦。 但系咧，你入翻啲餐厅嗰度咧， 都仲系 十间有七间都系咁样叫，仲要咧，其实佢标价都几贵， 系啊， 因为咧佢就系嗰张相呃到你啊，嗰、那个好叉烧咧。出晒煙咁樣，又窿窿地邊，即係蛋又窿窿地邊，佢就搏你嗰一下咧、其實叉燒蛋飯真係唔需要$70+咧。我真系讲唔到， 真系嘅 $70+食个叉烧蛋饭真系搞唔掂。黯然销魂到时系边个？系个消费者啊！真系。独奏，遇着一杯奶盖。 未发出呼救，明白尚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移走，就算有气色不尽头，共同游玩亦有伤相救，要骗就骗就算透，能够笑着喊着那叫失友，不遵守陪你逐次漫游，多几次细也吹走，甜路上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乐依旧，就当有遵守， 7:53，听过有 Lolly Talk 三分甜啊！早晨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喂，嗱，我自己咧都几中意上网咧睇一啲咧古怪奇趣嘅东西啦。咁、我最近咧都喺网络上面咧见到有几个新嘅发明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嗱、我细细个嘅时候咧都曾经何时喺度谂过啦，为咗想即系便利自己嘅生活啦、或者解决一啲自己好希望可以克服嘅困难或者问题咧，如果有一啲咧发明可以出现咧，咁就好啦。咁 叮当嗰啲即系有。 差唔多啦， 哆啦 A 夢嗰啲咁樣， 展示年齡系列啊嘛。我細個都係睇叮當咁，但系咧，我想話咧，叮當嗰啲發明咧都比較唔係好貼近生活嘅，有時唔係好寫實啦。即係譬如隨意門嗰啲，即係 記憶麵包，細個吹之若鶩， 考試前最好啊。 記憶麵包 係啊，即係嗰啲自動櫃員機，我覺得呢啲比較遠離生活啲嘅，同埋好似真係幾難可以發明到出嚟啊。佢似係好似有種魔法咁樣，譬如你記憶麵包或者係隨意門咁，你真係唔係幾容易可以做到呢件事啦，時空嘅。 随意门你睇奇异博士咪有咯，画个圆圈跟住佢开第二度噶啦。 都系嘅，但系呢一种我觉得即系涉及咗一啲叫超自然力量咧，又好似唔系咁容易真系可以发明得到咁。但我今朝讲嘅呢啲咧系真系正路啲嘅，而且咧就系你够胆做或者你够胆谂、够胆试咧， 就会有啦。 你都发明得到出嚟。 嗱、但系我成日都咁讲，有时咧我都会话，如果我哋有头先个框架，即系觉得有啲嘢得，有啲嘢唔得咧。咁我哋就冇呢个科学家嘅思维啦、 哦， 因为本身而家你觉得得嗰啲嘢，其实之前啲人都系觉得唔得噶嘛，系、啦，咁所以我哋咧都要觉得随意门系得嘅，咁样先有机会捉蜻蜓系得嘅，咁样系啦。 嗱、我今朝讲呢啲咧，你阵间听完你就会明白点解我话咧，现实生活中咧，你幻想到你都应该做得到嘅一啲发明啦。嗱，第一个咧，我见到最近嘅发明咧，就系、有一个人咧，就为咗解决一个咧佢赖床迟迟都唔想起身翻工嘅问题，于是乎咧，佢就将自己架车改装成为一张床。嗱、佢嗰架车咧系真系揸得喐嗰啲驾驶嗰啲车。咁佢就将个车咧就冇咗车盖啦，就变成咗一张四尺阔嘅床。咁佢就可以原装床咁样咧，即系由屋企咧去改装埋啦，就可以咧一路咁衫都唔使换就翻到工， 就揸住张床， 系啊， 就翻咗公司。 冇错啦。咁而咧即系嗱，佢嗰个照片咧系真系睇住佢咧系揸住嗰个一张床咁样嘅车咧，系一路咁样 on the way 咁样翻工嘅。 但系佢都可以唔起身噶， 系啊，翻到公司继续瞓都得噶。 其实都系嘅，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呢、這、一个呢、這个咪好似感觉上贴近啲现实啦。你起码只系将一个电动车同张床黐埋一齐啫。咁呢个你都可以叫做发明得到啦。咁 系，但系香港唔得啦，或者好多地方都唔得。 系啊， 市区已经唔得，因为你 都 系未经去攞牌或者未经 唔可以乱咁改装， 唔可以改装， 唔可以唔可以。咁 所以嗰时之前嗰啲闹钟可能有用啲， 闹钟 嗰啲咩要你举五十下咁、个闹钟你先会熄到啊，或者唔知要点样set up 做十下咁佢 先 会再停啊嗰 呢个都几系嘅，攞夫离身嘅，同埋即系嗰啲咧可能嘈得好紧要啊，逼你一定要起身啊，远离个闹钟嘅时候，你就要行一段距离先至去攞到嗰啲咧， 识得走嘅个。闹钟系我见过， 要追住佢，搞唔掂。嗱，呢个只其一啦。第二个咧，我觉得真系几实用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尝试啦。呢、一个咧就系男女通用嘅，佢系一个内衣嚟嘅。咁系咩咧？其实系内裤嚟嘅。咁佢就话咧发明咗一个四个裤管嘅内裤啊。 吓、 嗱，男人咧成日都自吹自擂， 系点咧？ 但去到尽都系三条裤管嘅啫，即系四条裤管，又何解咧？ 嗱，你哋幻想一个全盒有四格咁样，一个圆形嘅全盒啦，有四格咁样。咁嗱，你幻想系嗰四格咧，就分别系四个裤管啦。 嗯， 佢嗰个中间咧就有一个十字形啦。 嗯， 咁而你哋幻想咧十字形咧本身就系嗰个裤嘅下低嗰个部分啦吓。咁佢嘅运作好简单嘅啫，就系首先你系譬如左右咁样， 左右脚 系啦，然之后就分别穿去对角嘅裤管啦。 咁另外嗰两条咧， 就系、是第二日就 哦，即系等于佢唔使洗系咪懒人裤嗰啲咁样啊？ 嗱，佢嘅发明概念咧就系声称系因为懒唔想洗， 咁污糟你就咁反转佢都得啦。 系咯，呢、這个你有冇听过男生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嗰种内裤着四次方法啊？ 就是、前后反转同埋底面反转啊嘛。 条裤就咁反转一日，然之后将条裤反咗出嚟， 系啊， 再前后两次，咁已经着四次啦。 咁呢个可以着八次咯。 哦，咁都系嘅，但系你用 咁你加多两条管，再着多几次，成抛嘢咁样。 但系呢个其实 work 噶、哦，嗱、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吓，发明上咧好似感觉上系 work 嘅，因为某啲问题真系解决到嘅，即系譬如可能咧，嗰、那个位置如果你真系好懒洗，或者其实呢条裤其实咧最麻烦嘅地方就系其实好难干啊，即系嗱，根据呢个洗衣嘅角度咧，其实你多咗咁多嘢咧，你平时如果啲裤有袋啊，其实都麻烦啦，或者啲衫有。帽咧都好麻烦啦，佢而家夹硬变成咗四个裤管咧，一来咧就学阿崔健同学仔咧成抛嘢咁，二来咧其实咧真系唔系几 work 咯，我觉得，因为咧你幻想下佢着嘅时候咧，其中前后个裤管咧系向下垂噶嘛，嗰只布料，即系佢唔系好似人哋嗰啲咧，唯有个拍啊拍住啊咁样啦，咁你变成咗咧就好古怪啦，你着衫嘅时候 又唔系， 点解啊？ 即系究竟边间铺头卖嘅啫？ 吓、 啊，如果佢系你喺正话又攞翻嚟深水埗为例，如果你喺深水埗卖，又会觉得哇咩？嚟噶咁样，你试下摆尖沙咀啲名店啊， 哦、 著名 design， 即系嗰啲咁样摆出嚟，可能加个英文字母头又唔同咗。 哦，有个 logo 咁 啊，有个 logo 哇，正咁样。 哦，咁都系嘅。咁、如果系嗰啲又唔使理佢几多个裤管啦、啊，一个裤管都咁着啦，啲人。 系啊，即系整嚟整都系做乜鬼？一条裤一条裤啦。 一个裤管卖两条咯， 其实佢卖翻两个价钱。咪仲除精有笨、啊。 系。 咁我少咗一个上胯噶嘛。佢嗰四條褲 咁，你就係穿住只腳， 即係少咗一條拉鏈嘅喎。 即係你從生產商嘅角度去睇嘛，啲布料少咗， 可能都 work 嘅，唔知道會唔會成為一個新嘅潮流啦、 啊。好啊，你試下先啦。 我唔 OK， 我唔 OK。 好，時間嚟到早上八點鐘啦，先聽一節新聞。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处于高位，未见回落迹象。根据记录，相关数字在两至三星期会翻一翻。当局希望数字不会升得太高或者太快，呼吁市民紧守防疫措施，长者尽快接种疫苗。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8点，跌156点。伦敦金是每安士买入1,723.69美元，卖出1,724.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5，日元136.45，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3，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199，歐元對美元1.02，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天氣方面，受到副熱帶高壓脊支配，華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一段車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御龙山。咁另外，葵涌嘅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一带咧就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及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青村、青松楼、屯门恩田村、骏田楼、粉岭、雍盛苑、雍华阁、大埔富亨村、亨翠楼、东涌日东村、康日楼、观塘安泰村、丰泰楼、将军澳善明村、善治楼、深水埗海达村、海华楼、马鞍山锦安苑、保安阁、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嘅系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all Tehwar ki aap sab ko bahut bahut mubarak ba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美国 R&B 小天王 Khalid 再加埋好型嘅 Marshmallow。 I wanna get numb.And forget where I'm from Cause looking in your eyes Like looking at the sun I feel like you're the moon I feel like I'm the one I wanna get numb Hotel lobby and I'm wasted Just reach into my savings I'll do it too if you take it Yeah, life's only what you make 相信这位美国 R&B 小天王呢被人赞到都麻木晒啊，事关年纪轻轻已经名成利就，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Marshmallow 加埋 Khalid Num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晨光第一线，陈子百分百。 我想问点样同小朋友相处？ 我唔识、啊。 我想问点样教导小朋友呢？ 考起我， 不如问佢啦。 问我啦，我系李丽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可唔可以问埋滑浪风帆嘅嘢啊？ 冇问题。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点十二分啊，三十度嘅气温啦，好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继续咧睇实个金股会嘅情况啦。今日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温生， 早晨钟哥，早晨大家听众。 系星期一啊，梗系要睇下啦，欧美嘅经济弱啦，咁啊资金啊转翻去美债嗰度避险啊，咁啊唔止即系资金转去美债，其实香港你见个股市冇乜钱咧，见美债息上扬。真的可能即投资美债可能仲好啲啊吓，咁温生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好啊，咁啊睇翻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咧就公布咗七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就跌到落去咧系47.5嘅指数点嘅，系两年以嚟咧系首次咧系跌破咗咧系50点嘅盛衰分界线嘅，咁我哋见到六月份咧呢个数字咧仲系企喺52.3嘅指数点嘅，咁啊由于采购经理指数系属于一啲嘅领先嘅经济嘅指标啦，咁即系话可以提早一步咧。是反映出咧就當地嘅經濟嘅狀況嘅，咁而家呢個數字咧已經係呈現收縮嘅話咧，咁即係顯示咧美國經濟咧好快係有機會有轉弱嘅可能性嘅。咁啊事實上嚟講嘅話咧，經濟有機會轉弱嘅又唔單止只係得美國嘅。咁上個星期其實我哋見到咧歐元區亦都公布咗佢哋嘅七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個綜合數字咧都係跌穿咗50嘅，咁啊係報咧係49.4嘅指數點嘅。咁啊歐美咁啊同時個經濟有機會轉差嘅嚟講嘅話咧就大大增。增强咗咧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嘅风险啦，咁呢个咧系解释咗咧点解喺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环球资金咧就大举转返翻去咧就美债市场避险嘅情况，咁啊令到咧据指标性嘅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喺美国嚟讲嘅话咧喺星期五咧就低见过咧系2.732%呢个水平，咁呢个系根据路透社嘅数字显示啦，咁啊当个债息跌嚟讲嘅话咧，咁啊对个债息变化最为敏感嘅日元嘅汇价咧就反而咧系走强嘅，因为美债息跌同日本嘅接近零息嘅債息息差拉近嘅時候咧，就反而對日元有利。咁、所以我哋見到上個星期五咧，日元升咧，唔係話冇原因嘅。咁另外想睇完呢一邊日元啊，睇下英國嗰邊先啦。英國經濟前景又好似轉弱喎，係咪啊，培哥？英國嚟講嘅話咧，好壞參半啦，可以咁講啦。佢嘅七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就暫時仲係企喺呢個52.8嘅指數點啦。咁就未跌穿50點嘅盛衰分界線嘅，咁即係顯示咧佢嘅經濟仲喺度擴張緊嘅。但係我哋見到咧，佢喺上個星期五公布嘅零售銷售數字咧，就強差人意啦。佢嘅六月份嘅零售銷售嘅數字咧，輕微咧就按月比輕微冇錯，只係回落0.1%，唔係好多。但係佢個五月份嘅數字咧就經 修正之後咧，就大舉咧就跌咗咧係 0.8% 嘅。咁由於英國通脹率而家高企 9.4% 啦，其實 9.4% 嘅通脹率已經係令人咧好唔即係個消費係會轉差嘅，因為你買嘢你買唔到幾多嘅時候，你就會手緊好多噶啦。咁再加埋咧就話英倫銀行咧喺8月4日就議息啦，而家英國面對住 9.4% 嘅通脹率啦，咁相信英倫銀行咧大舉屆時大舉加息半厘嘅機率都好高嘅。咁如果又加息，個通脹又大，又已經係影響消費，咁兩方面影響消費嚟講嘅話咧，可以想象咧對日後英國嘅經濟情況係會有機會轉差嘅。 嗯，咁温生啊，我哋一齊睇下今個禮拜有啲市場嘅焦點啦，相信都要睇下星期四嗰個聯儲局嘅議息會議決策啦，係嘛都？ 冇錯，呢個係市場咁嘅星期嘅重點嚟嘅。咁大家都關心嘅就話佢會加幾多利息啦。咁其實聯儲局一早都暗示曬，唔可以話暗示咧，都好明示噶啦。咁其實佢五月份嗰陣時，佢已經講到明話六月份咧有機會加息75个基点，七月份再加息75个基点。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市場都覺得咧聯儲局咧係會加息75个基点噶啦。咁就當然啦，由於美國嘅通脹都唔低啦，有9.1% 啦。咁所以有啲人咧都估咧就話可能多七十五都唔出奇，有啲估係一厘嘅息率嘅加幅。咁但係咧一厘嘅息率咧係佔少數嘅啫，即係而家估計嘅機率係少於10%嘅。咁除咗息率之外嚟講嘅話咧，市場嘅另一個焦點咧就要當然要睇咧就聯儲局嗰個決策嗰個聲明啦。咁因為佢五月份當其時咧就好勇啦，就話六月份要加息75，七月份要加息75基點咁樣。好啦，而家七月份如果今個星期過埋啦，咁跟住嚟九月份佢會點樣做咧？咁所以市場都好關心，想聽下佢有啲乜嘢嘅前瞻嘅指引可以俾到大家。咁所以咧，除咗個加息加幾多之外，咁個議息嘅聲明都係緊要嘅。 嗯，咁呢个礼拜仲有好多要关心嘅事项啦，包括系意大利嘅政治形势等等，系咪啊？ 系啊，意大利其实真系要留意住嘅，因为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咧，咁佢上个星期咧就请辞咧，系第二次请辞啦，咁今次挽留唔到啦。咁佢请辞之后嚟讲过咧，因为佢系一个点噶？点讲？佢系一个举足轻重嘅一个政治人物，佢系可以团结意大利嘅一个人。咁如果佢离开嘅话咧，咁当然咧系会令到嘅意大利嘅政治咧系有机会咧系转混乱噶。咁唔好忘记啊，意大利始终系欧洲第三大国啦，咁同埋咧，佢喺南欧嚟讲嘅话咧，举足轻重啦。咁如果佢一旦混乱嘅话咧，系会拖累咧整个南欧嗰个局势，系有机会系会动荡啦。动荡呢个字用得 差啲啦，差啲啦个气氛 系啦，气氛差啲啦。咁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当然会令到整个欧元个区个经济陷入衰退嘅风险咧，就会大咗。咁所以佢个即系而家意大利嘅情况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咁而家意大利咧就定咗咧，就喺9月25日咧就举行大选嘅。 睇完意大利之后咧，今个礼拜仲有两个通胀嘅数字咧，值得关注。温生，不如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埋啦，唔该。 嗱，通胀嚟讲嘅话咧，固然重要，因为咧喺而家全世界大家都关心咧个通胀咧几时可以即系见顶回落啦。咁呢个所以大家要关心住个通胀。咁而今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澳洲咧将会公布咧第二季嘅通胀数字。咁我哋记得咧，第一季澳洲嘅通胀数字系5.1%，而家市场估咧第二季有机会攀升到6.2%。咁而更加紧要嘅喺今日星期要留意嘅就係星期五啦，欧元区呢就将会公布佢哋嘅七月份嘅通胀数字。嗱，呢个七月份嘅通胀数字点解咁重要呢？因为係而家我哋所知嘅所有嘅欧美啊、日本啊、英国啊嗰啲澳楼啊嗰啲，完全都係六月份嗰啲通胀数字。咁呢个呢会係一个首个嘅即係主要经济体嘅七月份嘅通胀数字。咁我哋记得呢，六月份呢欧元区嘅通胀呢已经去到8.6%噶啦，七月份有冇機會再升咧？我相信升嘅機會都好大，因為個歐羅匯價咁弱咧，會令到個入口通脹會上升嘅。咁大家只係關心咧，會係升幾多嘅啫。咁就即管睇下係個情況係點樣啦。咁而喺同一日嚟講，喺星期五咧，就歐元區咧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嘅數字啦。咁呢個數字都係值得關注啦。咁同埋要提提大家啦，喺呢一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美國都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嘅。美國第一季嘅 GDP 已經係出現咗負增長嘅情況。如果佢第二季又出現負增長咧，咁真係喺經濟學上嚟講已經係衰退嘅。咁我哋即管睇下星期四嘅情況係點樣。 嗱，培哥，我就唔睇啲通脹住啦，都唔知幾時望到頂啊！不如睇下啲金啊，即係而家全球平均黃金開採成本咧，去到1232美元咯。咁我哋睇到啲咩端倪咧？ 嗱，冇錯啊，鐘哥。嗱，呢個數字嚟講過咧，係世界黃金協會喺佢嗰個 website 嗰度啊，嗰個報最新嘅報告係顯示到出嚟噶。咁我點解要講俾大家聽佢嗰、那個啊嗰、那個啊成本價係幾多咧？因為成本價咧啊，其實都好啊好即係好變化好大嘅。咁、即係唔好咁點講好？因為有上有落，有啲人高啲，有啲人低啲啦。咁就係、世界黃金協會就講咧，佢就話個平均就係$1,232一安士啦。咁當然啦，呢一樣嘢嚟講嘅話咧，係咪就係個平均價？因為唔好忘記佢開採嘅平均價就喺呢一度。到佢再要整一條金磚或者金幣啊，然後再運到個市場度，咁呢啲運費啊，完全都係好昂貴嘅，因為運黃金唔同運普通物品啦。咁佢個啊，即係個啊，即係要小心好多啦。咁所以個成本係會貴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個成本係遠貴過1,232。不過1,232會是給一個大家做一個參考，到大家要真的投資黃金的時候呢，到個價格變化去到咦咁上下咯，挨近咯，咁可唔可以買呢？咁就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咯，主要。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快速咁樣咧分析一個環球金股匯嘅前瞻啦。多謝曬温生，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 多謝你， 謝謝 拜拜。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嘅優惠咧，叫埋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一齊去分享。咁意思係咩咧？海外升學嘅一啲保險啊。咁、可能咧都有諗過將自己嘅小朋友送去外國嗰度讀書啦。因為頭先阿培哥都有講啊，就係話即係啲紙水有啲地方都平起上嚟啦。咁大家可能都會諗啊，即係小朋友可能喺外國讀書啊，有機會都試下浸下鹹水喎。咁啊，即係我哋嘅年代咧就冇呢啲海外升學嘅保險嘅、就係唯一咧就係、你。要知道怎樣去匯錢啦，點樣去唐人街啦，點樣攞啲深融海味過去俾 冬菇啊， 投靠 冬菇乾瑤柱， 投靠嘅親戚啦，等個親戚可以好好咁樣去照顧你啦，咁樣。 所以講嚟講去咧，係冇叫嗰啲小朋友俾心機讀書，係攞啲海味過去啦， 已經好忙， 好忙去唐人街啦， 係啦，咁啊有好多呢啲啦，咁但係依家時勢亦啦，咁啊有好多海外升學嘅保險，哇，原來呢啲保險咧涵蓋範疇都幾寬幾廣嘅，咁我唔睇遊自可，一睇咧，其實發現咧都幾多嘢係保得到， 住嘅地方都保啊。 嗱，首先你講到住嘅地方咧，我就可以講其中一環，佢有一個臨時住宿嘅一個賠償嘅、即係意思係可能你本身住緊一個 dorm 或者住緊一個地方，但係個租約因為同原業主有啲不咬完又好，爆水管又好咁樣，你唔可以喺嗰個空間嗰度居住咧，佢呢一類嘅保險，因為其實一二三四五六有六間保險公司大概都有做呢啲海外升學嘅保險，咁、有六間入邊有四五間都有呢啲臨時住宿嘅，俾你 claim 翻錢咯。即係你知人生路不熟，你去到當地爆水管，你又唔識揾水喉工匠，係打俾個業主，個業主又話：好啊，我而家過緊嚟啊！但係咧，你明明咧就喺一個省嗰度住緊嘅，佢咧個原業主喺另一個省嗰度過嚟，咁另一個省咧其實過嚟咧開車都要五個至六個鐘。一系就搭內陸機， 同埋佢哋都好少會即刻過嚟 嘅。係啊，你自己整嘅時候，你又諗到哇，好貴喎、啊，成、個月學費咁樣、可能 遠水啊，未必夠到近房。咁、所以咧，即係呢啲保險可能有機會幫到手。頭先講啦，就係住宿嗰一環啦。咁、另外咧，有一環都重要喎，就係、中斷學業啦。即係如果你投咗保之後咧，即係如果因為一間即係間學校可能做下停辦，或者去到咧year two 嘅時候咧，佢读唔到啦，嗰个课程 系 唔知因为乜嘢事件读唔到。喂，佢最高可以咧赔到20万港纸俾你。 哇，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保费同埋保额 是相对的，你找回专业的、 最高啫， 保险是最高的。同埋嗱，即仲有趣，你可能一路喺度听都係諗住啊，小白呢啲做父母嘅或者爸比咁样，即係可能啊啲小朋友大概即係咩年龄可以投保啊、其实呢你要投保到七十岁喎。 哇，即係我都可以喎、其实。 你都已经后生啦，钟哥你都去海外升学要整返份呢啲海外升学保险。 我而家去海外升学 都 去呀， 未尝不可 啊。 活到老学到老嘛。 我问题 呀、 有问题咩？我真係觉得 pandemic 之后所有嘢都有可能发生㗎喎。 我明白，即係有啲即係你睇好多新聞，有啲九十岁嘅公公呢同个孙一齐毕业都有嘅。 好多电影都係咁样㗎。 係几励志啊。 但我下一次升就唔係升学㗎啦，就係、升上神台㗎啦。 未必未必。 你已经上咗神台呀、 啊。你学士又有，硕士又有，你争个博士啫。係呀、可能博士真係。 係海外嗰度读埋囉。 都唔出奇呀，咁啊睇下点样諗法啦。咁原来呢保险入面仲有一啲緊急探訪嘅基金㗎喎、即係嗱，譬如阿小白擁咗個仔過去一個地方讀書啦，咁、突然間啊，仔仔唔舒服喎、 仔仔肚痛， 咁你作為爸爸呢好心急， 好心急啊， 好心急， 點算啊？ 你要即刻飛過去啊，即刻飛過去睇下仔咩事。 咁都有得保啊？ 有啊， 即包翻你嗰啲機票 啊。包緊急探訪咧，兩名親屬。 哇，其實都幾好喎、我覺得。 係啦，咁啊，有 around 100,000蚊嘅呢個錢嘅都係啊，咁啊，即係有啲係少啲，有啲多啲啦。咁樣機票費用有一間咧就機票費用實報實銷嘅，酒店上限就為5天咁樣咯，咁都 OK 啊。 係啊， 你實報實銷，咁我亦都唔係想開大條數啊。 當然你又唔可以買頭等機票啊，即係一定有一個限制， 同埋一定要好緊急嘅，即係個條款應該有寫，即係肚痛應該唔得嘅， 應該好大件事嘅我諗。 即係我估疫情嚴重，即係可能一個小朋友喺當地，咁家長要飛過去照顧，亦都係明白嘅，亦都係明白嘅。咁因為嚟緊即係準備依家。七月咁，外國就 差唔多啦， 差唔多要開學咁樣，所以咧，即係呢一類咁嘅保險產品，自己就可以上網睇翻多啲。我咧就喺個環節入邊講唔曬嘅，只不過咧就講下啲 product， 即係有哦，依家隨時代改變咗啦，原來咁都保喎，咁都係嗰句條款細則咧，自己睇。咁當然啦，即係爹哋媽咪如果可以嘅話，即係喺身邊讀書啊，寶貝仔寶貝女係最好嘅。即係去到當地，其實好多爹哋媽咪都會好掛心啊， 陪太子上京啊。 而家好多爹哋媽咪係陪咗個小朋友過咗去嗰邊。住落咗之後先自己翻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啊啊啊啊 情況有啲唔同啊。咁總之大家就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咁就好啦嚇。 好啊，同大家睇埋室外氣温啊，31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嘅。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7月25日係一年嘅第206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59日。1978年7月25日，全球第一名试管婴儿路尔斯·布朗在英国奥海姆出生。路尔斯父母约翰·布朗和莱斯利·布朗试过9年无法自然怀孕，在1977年11月10日由特里克·斯特普托和罗伯特·爱德华兹两位医生为莱斯利进行人工受精手术，生产过程采取剖腹生产，妹妹亦是试管婴儿。路尔斯2004年9月4日结婚，2006年12月20日诞下一名男婴，男婴是自然受孕。母亲莱斯利布朗在2012年6月6日离世，享年64岁。7月25日出生的朋友天生有浪漫的渴望，喜欢冒险，认为成功失败并不重要，追求过程中的得着，愿意勇敢面对问题，情绪容易大起大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医学上的新尝试，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排除万难才可以拥有的，我们会不会学懂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皮肤科每年为3000人次提供治疗服务，当中约500人次接受激光治疗。随住新医护大楼在2023至2024年投入服务，届时可增加服务名额和引入新的医疗仪器。有患酒红斑痣的幼儿经过激光治疗之后，情况大为改善。医疗团队说，疫情令到激光治疗轮候时间延长，非紧急个案的病人首次见医生至到接受治疗至到接受激光治疗的时间，由以往约一年半增至两年，但是强调院方会因应病情调整服务。问天实验舱成功和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问天实验舱凌晨3:13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13小时。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随后进入问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个实验舱。昨日下午在海南由长征5号 B 遥三运载火箭送上轨道。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甲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太空站进行管理。美国西岸加州因为酷热天气引发的山林大火仍未受控，当地消防人员估计火场面积在24小时内由250公顷扩大至到4800公顷。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山火面积扩大了超过5公顷，火势蔓延危及国家公园内的巨型杉树。美国多处持续受到高温影响，估计至少8500万美国人正处于高温警报下，包括东岸波士顿和费城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将会履行埃及向俄罗斯采购谷物的订单。拉夫罗夫在埃及首都开罗和外长舒海利会谈。较早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和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恢复从黑海港口出口粮食的协议。协议签署之后，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受到导弹攻击，乌克兰批评俄罗斯违背承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0点，跌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07美元，卖出172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6.52，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3，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7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二十五年。 今集请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大湾区七千多万的市场，为什么不去找这个机遇呢？ 还有行政会议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大湾区真的提供了很大的市场，也有很多资源。 以及立法会议员黎栋国担任嘉宾。 盘点二十五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谈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作为都市人呢，大家都会有失眠的时候啊。 除了我。 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睡宝宝啊。 真的喎、啊。虽然不要讲过头说 话但是讲了这么多次都继续有得瞓的。 真的啊。 羡慕死我啊。 咁啊。咁啊 ,Kitty 行埋一边。 我喝杯咖啡。 关你事咁样啊。即係飲咗咖啡都瞓得著啊！你真係 我真係冇，我夜晚都有飲咖啡嘅， 都照瞓。 因為咧，有時你會覺得食完飯咁，如果唔食甜品嘅話咧，飲杯咖啡其實都幾舒服嘅。 係嘅，當然啦， 係嘛，係啦。咁但係我唔知係慣咗定係咩咧，嗰啲咖啡因啊，好似對我又冇乜特別好大影響 嘅。嗯，即係其實你應該攞去研究啊， 係嘛？ 俾啲咖啡生產商研究一下點解對你冇用。 跟住研究完之後。懒咯，咁中意瞓觉咯。 咁啊，阿芭比同阿小白，如果你哋遇著失眠，你哋有啲咩方法？ 冇啊，由得佢咯， 由得佢，即系直头唔瞓。 唔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噶。我觉得咧，我试过逼自己瞓嘅、 嗯， 但系越逼就越大压力，越大压力就越瞓唔着咯。 咁、哦、有冇啲即系咩方法都试过咁样？ 我会试下用啲令自己放松嘅方法，但我啲放松嘅方法系令到自己更加唔想瞓嘅，例如煲剧啦。 哦、咦，我啊相反， 小白 咧，如果咧我瞓唔着嘅话咧，我会选择咧搵啲嘢嚟睇，搵啲嘢嚟睇，即系譬如嗰啲即系有剧情嗰啲咧，睇睇下就好快瞓着。 即系睇画面上嘅嘢， 系啊， 即系唔系睇书， 唔系睇书啊、 嗯， 因为方便啊嘛，个电话通常更新啊嘛，咁、 嗯、 你开嚟睇啦。咁通常啲剧情咧，就你夜晚睇嘅时候，如果要煲嗰啲咧。你就會覺得好悶嘅啦，然後好快就瞓得著嘅。 咁你睇，我就睇你個 list 係睇咩劇， 轉頭 你可以唔使睇， 即係可以唔使睇咁樣。好咧，好 我有個 失眠有咩方法啊？ 咩美军沉浸式睡眠方法 嘅， 你有听过啦？ 未、 這個， 呼吸法啊嘛， 系啊，即系深呼吸，同埋幻想自己喺水入边咁样，跟住就佢有啲心法嘅，咁总之 step by step 咁样做，你就好容易瞓得着、 啊。真系 work 啊？ work 美军成日都瞓唔着觉啊嘛， 唔系佢出嚟 work， 人哋可能系英语嘅世界嘛，咁我哋粤语嘅世界可能唔一样噶嘛、 啊。我觉得有少少似嗰啲数绵羊啊，其实 绵羊我都觉得 老实讲 得唔得？一年咧我用一两次嘅啫，因为平时我都瞓得好嘅，托啦， 你都攰啊， 我都攰啊， 呢几年。 喂，同埋钟哥之前教咩数波子啊嘛，你讲完之后我仲记得。 但都冇試過啊，唔得，都 你又唔需要啊， 你都冇，我數嚟數去都有兩三粒， 你都唔知我 喺中間先多少少數波子， 唔記得咗數到幾多嘅時候，又要由頭數過， 係啦， 即係等同數綿羊咁樣， 咪 咯，好啦， 啲綿羊又走失咗喎， 你大家都試過好多唔同方法，亦都聽過坊間好多話，即係幫助你睡眠嘅方法，即係唔係話食藥啊嗰啲啊，即係純粹係自然嘅方法，譬如數綿羊啦、呼吸啦，試過好多方法啦。咁我早两日咧喺网上睇到一个又有新嘅，咁啊即管同大家分享一下。听落有啲似直话 O 讲嗰啲嘢，咩沉浸式嗰啲咁样。 系、 呢个咧就系由一个日本漫画家佢创造出嚟嘅，叫做爱丽丝睡眠法。 吓、关爱丽丝事？ 个名啫， 即系幻想出嚟嘅啫。 系啊，佢叫做哈利波特都得噶，佢中意叫爱丽丝。爱丽丝睡眠法，咁佢就话点样咧？佢话分开几个步骤嘅。嗱，首先。六個步驟，佢話佢講到明話十分鐘之內就見效啦。嗱，如果大家有興趣試咧，不妨今晚試。你而家日光日白就冇試啦。 而家冇眼瞓。 日光日白試都 OK 嘅話，今日更加勁喎。 啊，咁啊，咁當然啦，你翻緊工好易瞓著啫。其實翻緊工嘅人清醒嘅人係好少嘅。 係啊，都係呢、這個。同意同意。 我哋可唔可以申報係？我哋而家實驗緊自己講嘅方法係。 嗱，佢話六個步驟。佢話第一，首先咧。喺一個即係喺張牀上邊，當然一個平坦嘅地方。如果你即係話我瞓緊帆布床嘅，咁啊唔得啦。咁尼龍牀唔得啦。咁喺一張平坦嘅床，你先咧喺上邊盤膝而坐，即係好似打坐咁樣。要保持住呢個動作唔喐，即係好真係好似打坐咁樣啦，唔喐。好，呢個第一個步驟。 石頭咁樣， 淨係打坐啫，盤膝而坐。第二，匿埋隻眼，幻想自己已經瞓咗。咁、那個呼吸頻率咧，同你而家平時嘅一樣，唔好突然之間慢，亦都唔好突然之間快。你而家平時係咁樣呼吸就咁樣啦。你要幻想自己，哦，匿埋眼，我瞓咗啦，我瞓咗啦，我瞓咗啦，用呢個方法。好啦，第三，亦都係比較麻煩啲嘅，就要令到自己唔好諗嘢。嗱、你越係叫自己唔去想，其實你就會專登去想噶嘛。咁佢話呢個都唔緊要嘅，你盡量起碼如果保持到一分鐘都 OK。即一分鐘叫放空啦。咁佢話，通常大部分人咧，越係叫自己唔去思想咧，二十秒鐘之後就會有一個畫面出嚟噶啦。即可能係你見到風和日麗，可能係見到有隻雀仔飛過， 見到美女， 可能見到美女，唔緊要唔緊要。如果你見到呢個畫面，就即刻進入第四個階段啦。你就不斷諗住呢個畫面就算啦。即係譬如話，你真係見到個美女行過，你就不斷諗住呢個美女啦。 就掛住個美女啦。 係啦，如果你諗，如果你見到係落雨嘅，你就不斷諗住落雨。總之喺你放空嘅時候見到第一個畫面係乜嘢，你就諗住嗰個畫面啦。不斷諗住佢，然之後集中精神喺嗰度，咁你就自然唔會諗其他嘢啦。 星仔第二功能， 第二功能啦。好啦，咁但係佢話，如果你去到第四個階段之後咧。第五個階段，你會突然之間醒一醒嘅， 係 集中咗精神喺嗰個畫面度啊嘛，咁你就會醒一醒啦，咁你就會有一種好似平時做即係喺日頭嘅時候發白日夢嘅感覺， 嗰陣時就係靈魂出竅嘅最好時機啊！ 呢個咧就係唔係靈魂出竅，就係你開始可以瞓覺嘅最好時機啦。咁跟住咧，呢個咧就叫做好似有少少即係瞓下又未瞓得著。即係半夢半醒嘅狀態嘅，咁呢個時候咧，你原本係仲係盤膝而坐噶嘛，你去到呢個狀態咩都冇諗，即刻攤落床，捐入被竇，咁跟住瞓咗落床之後，咁你由於你有個動作，跟住你可能突然間會醒一醒噶嘛，跟住你就重複翻正話做嘅嘢，即係首先放空自己啦。然之後再二十秒見到個畫面啦， 鐘哥，我最 一路 loop 喎， 點解會瞓得著？煩到你瞓得著，煩到又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跟住就嘿瞓 啦，瞓啦， 幾耐先？聽埋先，未完嘅。咁佢就話啦，嗱瞓好之後咧，你重複翻第一至第五嘅步驟，咁你就可以瞓到噶啦。好啦。讲完啦，呢六个步骤，咁大家都好容易记啫。其实就即系叫你放空啦，谂到又见到一个咩画面，你就谂住佢啦。 咪就系重复，重复又重复咯。 即刻瞓低啦。 又令我谂起一个卡通人物， 系点啊？ 惹比大雄、 啊、都是咁样， 因为佢盘膝而坐数三声，佢就可以即刻瞓得着，仲可以熟睡嗰只添。 嗱，咁但系讲下讲就咁讲啦。咁呢、這个漫画家佢写得出嚟，即系话佢揾人试过啦，佢啲同身边嘅朋友分享咗啦。佢话同好多人都试过，佢话一个礼拜啫。佢话只要试验一个礼拜，如果你日日都试嘅话咧，佢话你瞓觉嘅时，即系真系用呢个方法嘅人，瞓觉嘅时间越嚟越快瞓得着，即系话咧就变相将佢哋失眠嘅症状咧减轻咗好多， 几、哦、好、啊，几好、啊。 其实失眠问题都影响好多世界上好多人， 系啊， 呢啲、啊啊、方法，咁你咪试下咯，偏方系得，偏方就好噶啦。 系啊，咁、啊、如果你数完绵羊又唔得，又或者。冇阿 Kitty 嗰啲即係 水 寶寶功能嘅，咁不妨試下誒用呢個愛麗絲方法。 咩事咧？但又 哦，又咁又唔知喎。 夢遊嘛， 係啊，又可能係都唔定啊。咁用呢個最簡單嘅方法咧，今晚瞓唔瞓得好啊？ 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唱歌谣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座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快乐，同行或独活都不结果，放开了吗，仍可等到天一起过，这里塌了灯碎破，随天发地荡，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听过由 J 峰、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天气热，所以上一次已经跟大家讲过饮水的福建话是什么，念醉，同样都是有个醉这个字，即是水。今次我们呢就听到一个叫做赠醉，到底这个福建话又怎解呢？想不想知道？八卷号转头话你知。仲有几个唔同嘅福建话系列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首先咧，我哋要讲下坐落，坐落咧啊，原来唔系福建话嚟嘅。不过喺南洋嘅好多朋友咧，佢哋都会讲嘅。坐落意思即系解污糟啊、核突啊咁样。夏天咧就容易搞到个人啊个身上边咧坐落咁样，即系话啊你好 dirty 好污糟、啊。咁于是乎咧就引申到第二个嘅说话啦，就系、是、叫做赠醉。啊赠醉咧咁啊，应该系喺印尼嘅。叫做咩丹啊吓，咁啊系一个地方咧，咁啊比较上多人会咁样讲叫赠醉，或者咧即系叫做赠溢。不过有个醉字嘅时候就容易啲估啦，赠醉即系解冲凉，赠溢都系解冲凉咁解噶。呢、这、一个天气嘅时候咧就容易坐落，跟住咧就要去赠醉。咁但系睇你冲凉嘅时候咧，咁啊天气热啦，其实有啲部分地区嘅屋企可能一开水喉唔使开暖水啊，啲水都已经热到辣手啦。咁但係想冲个冻水凉嘅时候，你就要问喎，冻水喺边啊？冻水又係有个锥字，即係有个水字啦。我哋就会读做令锥令锥。咁所以当我哋坐落污糟嘅时候呢，就要去赠锥去冲凉。但我哋就想要有冻水，就要有令锥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咁啊，我身边咧最近有好多朋友咧都宣布，诶、欸、有咗 B B 咁样，咁样系等佢哋开心啦。咁因为其实我嗰啲朋友咧同我差唔多年纪，或者即系都系相差一两年啊咁样咧，尤其是系女士咧，可能都会即系觉得，嗯，如果真系想计划生小朋友咧，而家都要即系赶工啦， 积极计划 啦，系啦，快啲啦，即系大家都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噶嘛。我系冇呢个谂， 冇呢个打算 嘅。我话唔通嘅， 你个眼神已经交代咗一切啦。 唔通系小猪？ 等欧叔叔打只鸭俾佢嘛，打对鸭。 你先，叶师傅你先。 头先阿温生话啲金回翻啲啊， 哦系 啦，打定差， 诶买定啦，系啊， 打定差。 我生日你都可以送俾我， 送对鸭俾，送只猪俾，挂住喺心口。 哇，劲啊！ 喂，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都系好多人咧，即系一路以嚟嘅观念就系、是、啊，女性啊，尤其是可能。 能睇个复原嗰方面啦，即系身体会唔会康复到啊？咁所以都会觉得有句说话就叫做有仔趁乱生咁样啦。 但系依家好多补品嘅，我见咧呢几年咧咪兴嗰啲咩滴鸡精嘅， 哦系啊系啊， 全个世界啲女士都奉为恩物咯。 其实好多嘅真系， 即系我跟住咧，我问咗生产商其中一间，其实咩系滴鸡精？ 系咩？ 都是雞精， 系都系 雞精，不過好食啲嘅雞精，即係我哋細個咧未考試， 係啊， 考試咧阿媽咧逼我食雞精， 我從來冇食過，我想話 你聰冰雪聰明啊， 所以我唔知道係咩味， 我偷過嚟食，因為咧就話咩好 精神啊，食咗勁抽啲啊嘛， 跟住咧有一次考試，跟住我就見到啲屋企有，即係嗰陣時新年啊好興，唔係送嗰啲一啱啱嗰啲燕窩咧，就係一啱啱 咁點解唔偷燕窩咧？ 唔係啊，我都係考試咯，燕窩平時食開啊， 諗住借下啲外力啊！ 點不知咧？一開咗之後，第一啖我畢生難忘嗰種嘅苦味，即係尤其是可能嗰陣時又細個啦，完全係覺得冇可能飲得曬噶。 哇！呢個世界最難食嘅嘢就係雞 精。 係 啊！我想講，我自此之後咧，冇再，即係自從嗰一啖之後冇。 咁我想問下你嗰一啖之後嗰個啱嘢咁點咧？ 佢就抌咗。 唔係，不如調翻轉頭，你飲完嗰啖嘢有冇成績好 咧？我本身成績都唔差， 佢想更上一層樓啫。 可能我飲咗成 pack 之後，哇！即刻考第一啦， 即刻科科考一百分係 嘛？嗱，係多咗補品嘅。咁不過咧，即係都我身邊啲朋友啦，都會覺得啊，女士嘅身體咧，即係越早去生產咧，就越早復原咁樣啦。咁但係最近咧，我見到一個研究咧，就係英國做嘅，佢就話其實咧就唔好淨係睇媽媽個年紀，其實爸爸的年纪咧喺婴儿嘅活产率呢件事上面咧，都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嘅。好，你睇嚟有啲分享喎。 我有啲分享。 我见我未讲完，你就系啊系啊， 你个眼神好似好坚定咁 样，好想攞波。 叫阿 Kitty 姨姨打翻对鸭俾我啦。 可以喂，我点知一对鸭啊？ 一对鸭。 如果你肯生嘅， 都打 系啊，由头打到落脚。 肯生，实肯生。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越快。我点知一对鸭啊？ 如果你肯生嘅， 都打 系啊，由头打到落脚。 肯生，实肯生。 系啦，咁所以咧就越快啦。点解咧？我讲完呢一个， 有 deadline 研究俾你听咧，你即刻放工就好翻 去啦，威都唔开。 系啦， 即刻去生。 系啦，即刻去 生一队足球队啊，参加香港队啊。 系嗱，好讲下呢个活产率。咩叫活产率咧？即系 live birth rate 啊。咁佢意思咧就系话系人工生殖治疗周期之中有活产嘅周期嘅百分比，咁无论系生单胎啊，定或者系多胎咧，都系只系视为一次嘅活产。咁佢呢个就系佢个定义啦。咁佢咧就做咗个研究嘅。嗱，简单嚟讲啦，即系我中间佢点样做啊，我就唔详细讲啦，因为咧最紧要系个结果。 系 啊， 冇错， 因为 reproduction 呢个过程都唔系好方便，透过大贴波讲出嚟。 我哋讲结果吓， 我本身都系谂住讲佢嗰个试验嗰个过程啫。嗱，佢咧就话喺呢个生产治疗结果咧，对于伴侣进行教育嘅时候咧，生育嘅时候咧，就唔好忽视呢个父亲嘅年龄啊。佢话当女性喺35至40岁之间，男性嘅年龄咧，似乎咧对于生产系有更加大影响。即系如果你嗰个伴侣女性系35至40岁呢一段嘅年龄嘅话咧。嗰陣時，你嘅伴侶，即係你嘅男伴嘅年齡咧，就好大影響啦。如果爸爸嘅年紀係喺35歲以下咧，呢、這個活產率咧就達到32.8%。咁但係如果你多多幾歲，即係去到40至44歲嘅話咧，就會降到27.9%。咁都降咗成差不多5% 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呢？个男士嘅年纪系超过55岁咧，又再降啦，个活产率咧就跌到去25%。咁所以我谂咧，真系35至40岁呢一段嘅时间咧，都系几黄金嘅。 如果我记唔到。我计唔到自己几多岁， 你咪30几咯， 37、38， 差唔多啦。嗱，咁所以咧，你差不多可能即系过多两年咧，就去到40岁 有 阶段啦。 5% 啦，跟住 系啦。咁、但系嗱呢个前提就系视乎你嘅伴侣系咪介乎喺35至40岁呢一。个年 紀，即系呢个研究净系适用喺呢一个年纪嘅女性嘅啫， 唔系呢个年纪嘅女性个影响咧会特别大嘅。 即系而家话赖翻男人，即系我听 唔系赖翻，系双方咧个身体都会有影响嘅， 同埋即系做父母双方嘅责任嚟嘅。 5% 唔紧要。唉，腾讯冇跌 股价，系啦，就嚟9点钟啦，望一望佢先吓。好啦，咁啊，先听一节新闻啦，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相关嘅车辆咧已经移咗上去路肩，就冇咗行车线，但系仲系挤塞，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美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那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穿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赤柱马坑村建马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满楼、长沙环海丽村海瑞楼、油塘鲤鱼门村李兴楼、马鞍山中心二座、沙田康林苑海宏阁、将军澳新都城二期五座、沙田月明村明信楼、沙田银禧花园六座同埋葵涌葵翠村碧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住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喺猎豹嘅成长，佢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收市系点啦。嗱，道指要跌啊，跌13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多啲啊，跌225点啦。港股 ADR 咧全日咧都系偏软嘅，按比例计算咧跌188点啦。咁啊，多只大型嘅蓝筹股都有下跌嘅趋势。咁啊，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今日跌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白远浩，亲子百分百，我是李丽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我哋亲子百分百今日朝早打到电话俾一位嘅妈妈，佢就系我哋香港人啊，非常之中意嘅珊珊李丽珊，早晨， 早晨，早晨，你哋好， 早晨啊，珊珊，可以喺亲子节目入边咧分享你嘅经验，我谂都系比较常少见，通常都运动项目比较常多，系嘛？ 系啊，因为即系唔经唔觉啦吓、啊，我都做咗妈妈十几年， 哇， 咁就喺个过程之中咧，可能啲人就喺运动员嗰个印象比较深啲， 系啊。咁但系我啊，梗系睇下成日追踪住珊珊嗰啲踪迹啦，知道你作为妈妈咧，其实都肯定咧系做得好好噶啦，因为咧可以攞金牌，咁啊即系代表你嘅一个清晰嘅思维，咁啊可以谂通谂透好多嘅事情嘅。咁但系都想问下珊珊，其实即系作为奥运金牌嘅运动员，又系妈妈啦，你记唔记得攞金牌嗰个感觉，同埋生 B B 女嘅感觉，其实两者咧系咪有一个嗰个兴奋程度啊？系咪好不一样嘅咧？ 应该咁样去睇嗱、我生 B B 同金牌咧，其实嗰个感觉都因为始终李丽珊就系李丽珊，所以咧谂嘅嘢咧、做嘅嘢或者感受嘅嘢都好似、但系当然啦，亦有唔同嘅地方。好似嘅地方就系、好似嗱，我赢金牌当然开心啦，因为我有一个目标，而佢又可以系经过努力之下就达到，系、非常之开心嘅。个女都系一样，因为我怀胎十月嘛，咁咧一路系嗰个过程咧，你话系咪辛苦？又唔系辛苦，但系样样嘢系真嘅，要学，要懂得个感受，同个女点样去嗰个感、那个感觉啊，坐喺我肚度个感觉，啊，卒之好重好重喺个肚嗰度，跟住卒之出世啦，咁就当然开心，因为迎接新生命啊嘛。咁跟住之后咧就好奇怪地。当我赢咗奥运之后呢、我一上岸呢我就已经知道咦我嚟緊嘅係下一个目标系乜嘢。同生女一样我生完女之后啊咦嚟緊我点样去令到佢发展啊将来会点样要计划一下。咁其实同我做人一样因为我其实都俾我老公讲话我系活喺未来嘅人所以当我做完一样嘢之后呢我就会諗第二样㗎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个相似嘅地方囉。咁、但系你又问我有冇唔同呢咁其实都有嘅因为呢、奥运金牌赢咗之后呢应该系无忧无虑啦下一个目标咁。 是是 但 是 我生完个女女之后开心完之后呢其实我就系有啲我唔可以话担心、但系我觉得我系有一个责任点样令到呢个小朋友呢可以健康成长啦咁、将来点样去待人处事啊呢、这个系一个忧虑或者一个想法。咁、但系呢个想法我觉得应该系好自然啩系嘛。 是啊嗱我自己都有两个小朋友嘅一个呢就一年班啦另外那个就准备进入这个幼稚园啊，咁所以即系珊珊咁样讲嘅时候，我都突然一谂系，做父母咧的而且确好多嘢都真系唔系可以用担心，系反而系挂心啊，挂心啲小朋友啊，咁我都相当之明白噶。咁但系头先听珊珊讲就系话你系活喺未来啊嘛，因为丈夫都系咁讲啦，系啊，咁你所有嘢都系好有 plan 噶咯。 我尽量 plan 到就 plan， 但系我又想补充一句，你嘅 plan 啫，但系个小朋友自己嘅个性噶嘛， 系啊， 有自己嘅兴趣。自己嘅想法，所以咧，只不过我哋系配合，用配合去形容，我哋配合嗰个小朋友，其实点样令到佢均衡发展，其实你都系配合。所以就系话啦，我做运动员咧，成日都话边样容易，边样简单啊，咁边样难啊，咁我其实我想讲就系、做运动员咧，我系可以样样嘢咧，我自己控制我自己嘅训练啦，想进步喺边方面可以做到啦，同埋样样嘢你会有成绩去衡量你做得好唔好。但系咧，凑小朋友系绝对冇嘅，因为咧。你唔可以控制小朋友嘅思想，我梗系想佢行呢条路啦，或者我梗系想佢讲嘢点样啊，做人点样好啲啊？其实你控制唔到，你真系控制唔到，因为个个人生出嚟个性格个样都唔同，咁只不过就系要去配合佢。所以你问我边样困难呢？其实应该话唔系难，系控制嗰个问题，你做唔做得到啊？ 系咁啊，珊珊会唔会都系好似因材施教咁样去到管教自己嘅女女？ 其实我都系应该系。算是因材施教咯，打个比喻咁样啦，小朋友即系好多人都会问我，你系一个运动员，咁你会唔会培训佢做一个运动员啦、啊，或者快乐风范发展啊？咁其实我冇逼嘅，只不过我用运动呢样嘢咧，有两样嘢去 希望佢哋可以啟發到佢。第一就係經過，因為你學一個運動咧，其實你都要經過努力啦，經過參與啦。咁喺期間咧，希望佢哋學到咧堅毅不屈嗰個精神。 嗯。 過程之中，等佢學到即係堅毅不屈啦，唔好咁易放棄嗰樣嘢。咁、至於另一方面咧，我就希望佢哋鍛鍊身體，所以就我唔會話逼佢哋一定要做將來要做全職運動員，為香港爭光，唔會，因為佢個興趣唔係喺度。咁事實真係，我個大女真係對運動咧唔係好似我兩公婆咁熱愛。咁但係細女咧就係中意運動，但係咧就中意樣樣去試。咁、我覺得 OK 嘅，因為你唔揾到自己嘅興趣，你點逼佢咧？話你要做兩公婆運動員，但係其實佢冇咩興趣咧、一定唔會擦出火花嘅。 哦，介唔介意透露一下咧？即係細女喺邊一方面嘅運動特別有興趣？ 嗱，佢以前咧小朋友嘅时候咧，细个咧佢就中意曾经参加过三项铁人比赛， 哇，都好犀利喎！ 系啊系啊，咁跟住喺嗰个比赛之中，佢就发觉，咦，都跑步几好喎，咁佢而家就去玩跑步。咁跟住后屘咧，去咗英国读书咧，咁就玩多咗唔同嘅运动啦，例如嗰啲棍网球啊，跟住然后排球啊，好多 team sport 啦。咁变咗佢样样都话想玩。咁最近翻咗嚟香港咧，佢又话想玩 tennis。 好多元化考 喎。系唔紧要噶，因为其实如果真系有心喺呢方面发展，一定要揾到一样嘢佢最中意，佢系肯用心思去用花时间去嘅，咁呢个先至系最终系帮到佢咯。 啱嘅，啱嘅。咁但系我就想问阿珊珊啦，其实即系喺啲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入边，你同丈夫都系运动员，其实喺同佢哋相处嘅技巧上边，会唔会好似教练对住啲徒弟咁样咧？吓 嗱，其实咧我谂如果识我哋嘅人咧，就都知道我哋嘅阿 Sam 咧，就系以前就系港队嘅教练啦。 系啊。 咁我就不嬲都係不得運動員嘅啫，冇乜話去教過人。但係相反喺現實生活中喺子女教導方面啊，阿 Sam 因為佢要做嘢啦，咁我咧就專注喺屋企，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都會係同個女接觸多咗啦，教佢點有時做人好，做功課好，甚至乎去玩興趣班好，都會同佢哋做咗好多好多接觸啦。咁變咗咧，我係有啲覺得我似教練嘅喺呢方面，係啊，好奇怪，但係我從來未教過人。咁但係相反咧，阿 Sam 咧就唔係啦，因為少見，佢就係主要係一個，反而係一個輔導。性质，因为佢自己本身又系读一个辅导嘅硕士啦，咁所以佢喺呢一方面做得几好。同埋咧，我哋会分工，我同我老公分工好得意嘅。我咧系专注喺学业啦，或者生活啦。阿 Sam 咧系娱乐部，咁咧所以咧。是啊，咁有时佢会安排去我哋，例如一家人行山啊，游踩单车啊，甚至乎去 camping 啊，係佢去諗嘅，或者去旅行啊，嗰啲都係佢諗为主。 係，咁阿珊珊，我諗好多香港人想知道一样嘢，就係你如果作为妈妈身份嘅时候，你会唔会好恶㗎？ 我会恶嘅，我会恶嘅，我系一个宝宝嘅人，应该话，因为有要求啊。但系咪闹到对嗰啲小朋友冇晒自尊啊嗰啲，咁我又未去到嗰样嘢。应该话，因为我有要求。咁但系其实渐渐当啲小朋友大咗咧，我发觉呢一套系 out 噶啦。 嗯，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系啦，系啦，我以前系嘅。但而家開始勾啦，因為咧佢哋大咗，佢有思想嘅時候咧，佢你再用火爆呢樣嘢咧，佢哋會有抗拒，甚至乎閂咗道門唔同你講嘢，開始咧就會用比較做朋友嘅方式啦，或者放手嘅方式。所謂放手就係有啲嘢等佢撞下板，等佢撞下試下錯，跟住然後喺錯誤中去成長，錯誤中學習。 嗯，寧願咧佢哋喺出邊可能遇到問題啦，佢哋翻嚟主動問你，咁啊仲好喎。 基本上係。是啊，所以我成日都讲，我有时咧有啲嘢系自己识嘅，我都唔尽量唔想自己教，咁可能会搵人翻嚟教，咁变咗咧，佢可以喺feel 到其实妈妈嘅角色就系妈妈，唔系一个老师咁样。 啊，都啱啊，同埋咧，成日都系听啲人讲话，唔好因为管教子女或者教佢一啲嘅知识啊，而伤害到个家人嘅感情啊嘛。 系啊，感情好重要，一破坏咗咧，真系翻唔到转头，好难维 系啊。嗱，咁又想问阿珊珊啦，咁啊对自己小朋友嗰个期望啦，系咪最简单？头先都讲咗啦，唔系一定要做专业嘅运动员嘅，咁但系咪即系话佢开心就得？系咪就系咁简单咧？ 我想首先就是要有一个社会责任，你不可以是一个在对社会上制造有什么压力啊，或者有些坏的影响，这个是最基本的。 当然 所以要学会做人啦、首先要学会要懂得怎样去尊重啊，怎样 去做事，你不可以求求其其，这个是最基本先。然后呢就是跟住之后就是希望他可以呢，我在旁边用手去帮他，或者怎样去引导他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不要说先一早已经 set up 了一些话，你是你要做什么师文物师，你要将来要做什么运动员那些，不是不 是你要帮他找兴趣，应该说是扶他不是帮他。 是跟着主导权其实应该在小朋友身上面的。 是啦是啦是啦。 哦，这个真的我自己都要记住一下。跟小朋友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有没有说、最开心会是几时，或者最艰难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呢我哋都有偶尔呢都会一家人倾偈，諗返以前啲嘢嘅。其实最开心嘅时候呢就係、我哋一家人呢撐着独木舟去一个荒岛度 camping。 哎呦我都好想去呀、呢啲好玩呀、 係呀，因为其实呢你去到个荒岛呢，其实你又冇而家嗰啲 WiFi 呀、上网呀、咁变咗你多咗时间倾偈。 啱呀啱呀。 跟住然后呢又学识求生技能。我哋点样去生火呀、怎样转食啊？咁、因为同一般嘅露营嘅分别咧，就系、我哋要用撑独木舟，系、用自己一掌一掌先至可以去到嗰个地方。咁、系经过一家人嘅努力，嗰、家人嘅团结嘅心，其实佢哋讲翻咧，佢哋都系仲系好谂紧呢一样嘢，系好开心啊！ 哦，系啊， 个应对力喺晒度，系咯。 系啊，因为而家即系电子产品，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几影响到屋企人嗰个相处啊，真系。 系啊，咁所以搞多啲呢啲咁嘅活动咧，咁变咗佢哋就好顺其自然咯，唔会话好反感。哎呀，我收晒你 WiFi 啊 ，block 咗你嗰啲宽频啊之类嗰啲嘢，咁佢就会好反感。但系呢个就系环境令到佢哋啊，原来我哋可以即系 block 好晒，冇晒呢啲咁嘅引诱。咁原来可以一家人可以沟通一下，开心一下。 哎呀，珊珊呢招好高啊！嗱，唔系我 block 咗你个 WiFi 啊，系嗰个地方冇 WiFi 咋？呢招好好啊，我都可以咧，即系参考一下咧，用下呢个方法都得。不过咧，即系听众咧就未必个个可以撑出去嘅，咁啊都辛苦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因应翻自己嗰个嘅实力同埋力量咧，去做一啲相应嘅亲子嘅活动啦吓。今日非常之开心咧，咁啊同珊珊咧倾完偈啊，即系分享咗好多咧有关于到底珊珊嗰个屋企嘅生活情况系点样咧？咁我下次有机会嘅时候咧，又希望珊珊同我哋再分享，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你先，珊珊，拜拜。 拜拜。我认为我同子女相处最大的技巧就是咧，对子女懂得放手，适当的放手是俾咗机会佢哋去试错啦，试撞板，令佢哋在解决困难中成长，学识咗重新出发。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多谢小白同埋珊珊嘅，咁喺听我哋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之前咧，都做个呼吁啦。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系点首歌，有啲说话想讲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等紧你哋电话。 相信唔少人都有听过共享雪柜嘅理念，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无鞋亦都有专属嘅共享服务呢？有三位消防员组成了一个慈善机构，设立了蓝猫斗计划，在各区放置一个蓝猫箱，接收由热心市民捐赠的物资，再转交给义工帮助有需要的浪浪。这个机构设立蓝猫斗的理念，就是希望市民可以将宠物食物、用品等等放入去蓝猫斗里面暂存。当义工收取物资之后，就可以将里面的干粮和罐罐喂置给流浪动物。不单止可以减轻义工的经济负担，更加可以避免食物浪费。下次大家经过见到这些蓝猫箱，不妨将有用的物资放入去，帮助更加多的浪浪啊。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nica， 今 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伟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公太喺度。早晨啊，公太。 早晨，北地。 我知道你身边咧就有一位 DSE 嘅应届考生喺度啦，系咪咧？ 系啊。 系边个嚟噶？ 系我孙仔啊，俊海啊。 系阿俊海，今年系咪已经达到自己理想嘅目标啦？ 系啊，个成绩唔错啊。 咁好叻仔，平时系咪都好勤力读书嗰啲嚟噶？ 系啊。见佢嗰阵时，即系为咗应付呢个 DSE 咧，都好辛苦啊！晚晚都话放学去补习，补习翻嚟食完饭休息一阵咧，话到天光光咧四五点又起身温书，即系见到佢真系都好辛苦啊，好心痛啊！ 系咯，不过咧勤力咧就而家得到理想嘅回报啦。 系啊，都好开心啊！ 所以你就特登打电话嚟咧，鼓励下佢啦。 是啊，希望佢喺大学咧，就希望佢系即系唔好咁俾咁大压力自己咯。 咁拣咗咩科目啊？大学嘅时候， 法律啊。 哇，咁劲啊，好犀利喎！咁成绩一定系 very very good 喎。 系啊，因为佢喺中三已经开始系朝住呢个目标行噶啦。 好叻啊，咁真系。 系啊。 好啦，咁我哋希望佢咧大学嘅生涯咧都继续多姿多彩，而且咧能够做到自己嘅目标同埋理想咧，就会更加努力噶啦。 系啊，希望佢前程咁收。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多谢北边。 拜拜。 好，拜拜。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早上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啊，咁啊，今日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三十一台啊，晏昼六点半有呢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咁啊继续咧去到带大家去。食下咧喺香港生活嗰啲外國廚師啊，佢哋開嗰啲餐廳嗰啲菜式嘅。咁今集咧試嗰個菜式就係西班牙菜。咁西班牙菜可能好多朋友話聽，我都成日喺香港食 好常見啦，係咯。 冇錯啦。咁今日有咩特別呢？就係特別正宗啊！正宗到點咧？係啦，請嚟嗰位廚師啊 ，Alex 咧，佢係咧喺香港呢一個亞洲西班牙廚師協會嘅主席兼始創人啊！咁聽過佢個名銜就知道佢有幾正宗啦。咁佢今日咧節目咧會上嚟同大家示範一下一個好傳統嘅菜式，就係、是、西班牙海鮮飯同埋呢個。烤乳豬， 哇正啊！呢两个真系去西班牙餐厅必点啊！不过你讲得啱啊，即系佢哋对于正宗咧都好执着。我仲记得嗰阵时咧个电话咪有好多嗰啲 emoji 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 是、 西班牙海鲜饭嚟嘅，即系嗰啲食物嘅 logo。咁跟住咧就喺度讨论到底系嗰个海鲜饭有虾定系有冇青口定系点，即系有冇海鲜，即系最原本个版本系点咧，都引起一阵讨论，即系要改一改个图咁样嘅，好似。 即系听落都知好多学问啊！ 系啊， 究竟想知道有几正宗，今日要睇啊！ 系啊，六点半啊，睇下呢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啦。到七点半咧，都要继续睇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啊！ 系啦 ，Kitty 你主持噶嘛？咁啊，今集你好似请嚟一啲同 爱护动物有关嘅组织嘅朋友上嚟 倾偈。系啊，请到浪浪之家嘅 April 啦。咁我哋倾嘅时候咧、，April 都真系即系有好多感动嘅故事同我哋分享，都忍唔住流泪啊！因为真系系嘅，喺街度已经有好多流浪嘅猫猫狗狗啦。咁再加上疫情底下咧，亦都有人有唔同嘅原因啦，去到即系离弃咗佢哋嘅动物。咁、即系好彩有一班有心人去伸出援手，咁包括 April 啦。咁佢会同我哋分享好多故事，咁啊好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咧，会即系停一停，谂一谂，先去养宠物啦。如果你系养紧宠物嘅，就即系承诺对佢哋一生一世啦。 冇错啊，即系都听到疫情底下咧，好多人弃养嗰啲动物，即系听到都是有啲心酸啊。 系啊，即系唔应该啊，咁样吓。 冇错。 好啦，到十点半钟咧，我哋睇啲开心少少嘅啦，有啊 Gordon Ramsay。 系啊，你真系。我好期待呢个节目啊！就系、是、今晚十点半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啊，那个风咧系唔系停风个风啊？ 疯狂个风啊！ 嗰个风冇错啦。咁啊嚟到第二季咧，睇开第一季嘅朋友都知啦，就是、有几疯狂咧。Gordon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佢就系咧会亲自上山下海去揾一啲好特别嘅食材，然之后就地咧就会煮噶啦。咁佢今日咧第一站啊，呢、這个第二季第一站会去到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咁、佢会做乜呢？佢跳入去個海裏面咧，避開啲大白鯊，去揾捉龍蝦做刺身。另外，佢又會去一啲充滿毒蛇嘅草叢嗰度摘香料，同埋佢會坐個水上飛機咧，去到個湖中間嗰度釣魚，仲會去到親自去一個養蜂場嗰度揾嗰啲蜂蜜啦。 會太誇張啊！ 係啊，佢仲有一個仲誇張啲，就係會到點咧？佢野外石燒袋鼠肉，即係咩意思啊？佢就咁去。野外咧揾嚿大石就咁烧袋鼠肉俾大家食嘅，系、听到都好特别，跟记得今晚留意。 哎呀，为咗要你睇啊，佢可以去到几尽呢？ 系啦，冇 错啊。好啊，咁啊，唔该晒阿畅嘅介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皮肤科每年为3000人次提供治疗服务，当中约500人次接受激光治疗。随住新医护大楼在2023-24年度投入服务，届时可增加服务名额同埋引入新医疗仪器。有患酒红斑痣的幼儿经过激光治疗之后，情况大为改善。医疗团队话，疫情令到激光治疗轮候时间延长，非紧急个案的病人首次见医生至到接受激光治疗的时间，由以往约一年半增至两年，但是强调院方会因应病情调整服务。问天实验舱成功同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问天实验舱凌晨3:13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13小时。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随后进入问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个实验舱。昨日下午在海南由长征5号 B 遥3运载火箭送上轨道。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太空站进行管理。深圳卫健委公布，深圳过去一日新增21宗本土新冠病例，包括8宗确诊和13宗无症状感染。21宗个案入边，16宗喺隔离观察嘅密切接触者嘅排查中发现，3宗喺社区筛查中发现，1宗喺重点行业从业员例行检查中发现，另一宗喺重点人员筛查中发现。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截至寻日下昼6点嘅过去一日，新增超过5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77万宗。国家防疫司令部对群众中有可能出现的防疫规定违反现象严加监控，不断提高危机意识、责任意识，派遣检视小组 查补防疫漏洞，纠正不正常的情况，工作人员对造成恶性传染病传播空间的现象追究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533点，跌75点，总成交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2336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99.9跌2.2，腾讯控股328.2跌3.8，美团189.4跌2.3，友邦保险79.65升1.5。盈富基金21.04跌6仙，龙湖集团27.05升4.5，比亚迪股份280跌5.4，药明生物80.2跌1.65，小鹏汽车98.4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6.4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4点，跌230点。港金报1612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09美元，卖出1722.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仲系车多。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法院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医管局大楼对出。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 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包比达。 好多谢 RTHK TVB。其实我个心咧就系有一个火，呢个火系我爸爸俾我，呢个火到而家 is burning, still burning。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南美、南非、塔斯曼尼亚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信唔信得过噶？在古装电视剧间唔中都会出现江湖卖艺的情节，首先有一两个人出来耍一套功夫，虎虎生威，拳拳有力，叫大家俾啲掌声，跟住就开始表演一啲称之为奇技，例如铁头功，或者用条颈咬挛一条铁之类。最经典莫过于心口碎大石，即是有人瞓喺度，喺佢身上放一嚿大石，另一个人再用一个大铁锤敲落去，大石碎咗，个人冇事，真系信不信由你。你可能会觉得系真功夫，亦可能觉得嗰啲系道具，做过手脚。无论系边样，有人就会出嚟话啦：你睇下佢系咪冇事呢？点解冇事啊？因为食咗我哋呢啲大力金刚丸，所以冇事。帮衬下啦，然后一众路人谂都唔谂，攞出银两买呢啲大力金刚丸，退烧真系要花啲心神嘅。任何嘢都要退烧，好似电影、电视，套戏上映之前会有好多文字简介或者试映场、首映会，希望观众睇完之后话俾其他人听呢套戏好好睇。当中有几多系真反应，有几多系避免反应，信不信由你，自己决定。最近睇咗一套日本电视剧，我就系俾佢呢啲文字宣传吸引咗。佢写到明话以五分钟一个惊吓为目标嘅恐怖片，五分钟一个惊吓，一集40分钟，即系佢起码要8个惊吓位吓你，好难噶。作为创作人，梗系要睇睇啦。故事开始，传嚟一啲好悬疑嘅音乐，画面见到荒郊马路，男女主角开车闲谈，头4分钟真系闲话家常，突然去到第5分钟，喺马路前面出现一只山羊，系啊，一只山羊啊，真系吓你一跳。佢哋为咗避开只羊，所以发生交通意外， 吓你一跳。然后他们送到去医院，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楼层，不俾见面。在男主角想找回女主角的途中，在一条长走廊问紧隔离的病人可以怎样联络。讲讲下，突然有好大的电话声响起，大家都吓一跳。我即刻望望手表，又真系过咗五分钟。跟住男主角喺一条长走廊行行下嘅时候，突然又一只手伸入嚟，大力拍佢膊头，吓一跳。又系过咗五分钟。第一集嘅结尾，其中一个角色喺主角瞓嘅病床下边死咗，又吓一跳。唔好问点解，冇人知。剧情真系充满反驳噶，但系佢又冇写错。五分钟吓你一跳为目标，但系佢写漏咗一句，真系吓你一跳，然后得啖笑。行走江湖咁耐，真系有啲人讲嘢信佢一成都出事，或者应该咁讲，信不信由你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信世间始终会美，信战争有千夫死，信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真相信。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咁都係要咁講㗎啦，因為熱呢，咁所以呢整嗰啲餸呢都係要涼爽啲呀。咁阿歐就問又食涼粉？唔係，咁上次講咗食涼粉啦，咁亦都有提過白涼粉啦，咁都好好嘅。有啲聽眾都問我啊邊度買呀咁樣。咁嗰啲白涼粉呢其實就喺呢啲烘焙店啦，某一啲烘焙店、哦、即係大型啲可能會有得買嘅，咁甚至喺網上面呢可能都會買得到，因為其實幾得意嘅，佢個樣好透明好透心涼啊！咁啊，而家都幾多食譜啦，你上網睇咧，都開始有整呢啲白涼粉噶嘛、嗯。大家睇下，如果遇得啱嘅有緣嘅，咁啊買盒嚟自己試下整咧，都好簡單咁啊。咁、嗯、上個禮拜我又整咗呢個西瓜盅啦。咁啊，呢個西瓜盅咧，其實之前咧都喺節目同大家講過，好簡單啊。你咪買過啲小西瓜翻嚟咁啊。 小西灣啲 friend 係啦，小西瓜啦，下個站就係係啦，咁咧就劈開佢個頭啦，咁啊開咗個頂，咁跟住咧你就可以用匙羹啦去畢啲西瓜肉出嚟，咁、啊、有一啲咧就係、是你完整可能畢靚啲咪揾只圓啲嗰啲匙羹去畢咯，咁、嗯、另外有啲肉咧你就攞咗佢出嚟咧就去榨汁，咁變相咧你咪中間多咗空位俾你用咯，咁、哦、你倒翻啲西瓜汁落去同埋擺翻啲西瓜肉落去嘅時候咧，咁佢就有其他空位咧俾你擺其他材料啦，咁我就摆咗啲凉粉啦、椰果啦咁、嗯、样，咁一路食嘅时候又有啲西瓜汁拌住，其实都几好食嘅。 咁、哦、样 系啦，咁呢个咧，其实上个礼拜都轻轻讲过啦。咁我想今日咧再加多一个咧，真系送菜或者系好似一啲头盘嘅做法俾大家。 烧鼠嘅， 又系凉浸浸嘅。咁有啲咩食材咧，就可以试下豆腐啦。 豆腐 咁豆腐咧唔需要特登去整啊煎啊整热佢嘅，就好似一啲头盘咁样，譬如。你日式嗰啲豆腐咧，咪有啲冻豆腐咁嘅， 跟住挤啲酱，跟住有啲木鱼粉。 系啦，嗱呢啲就日式最简单啦。你挤啲芝麻酱，少少紫菜啊，咁嗰啲调一调味。咁另外咧，今日我想讲咧，就除咗日式之外咧，可以整少少西式嘅味道。咁、 哦、 就系嗰个配料系咩咧？通常豆腐咧，你都系着重嗰个调味料啊。头先讲嘅日式咪就系嗰啲芝麻酱啊、紫菜啊，甚至可能加啲肉松啊咁样嘅。咁而家呢个西式咧，你可以用。啲車厘茄仔切碎佢，跟住咧就加少少紫洋葱，又切碎佢，少少番西切碎佢，咁啊切好晒啦，切好晒粒粒啦，咁啊加少少黑椒啦，加少少盐啦，去到捞埋好似一个沙沙酱咁样，咁、哦、就摆喺个豆腐上边，咁食嘅时候，其实有啲似嗰啲沙律又有少少似牛油果醬咁樣嘅，係、嗯、啦，即係嗰個材料，即係紫洋葱有啲香啦，咁番茄都好清新啦，咁加翻少少鹽同埋一啲黑椒咧去調一調味，咁就都幾清爽啊，可以擺喺個面，同埋都幾靚嘅個顏色。 哦，咁啊好啊、嗯，夏天可以試下呢一個咧，即係豆腐做頭盤，其實咧夏天食多啲豆腐係好嘅， 係啊， 之後唔係搞 get 啦嚇，我認真，因為咧個飽肚感， 我已經分唔到你邊句啊。我都系认咗系啊， 唔紧要啦，迟啲都唔使分啦。 系咯。 我的享乐时代。 平时咧，啲人见到我就会叫叔叔啦，或者叫伯伯啦。 嗯， 但今日要改名啊， 点解？ 即系叫我做姨姨啊， 依依不舍系 嘛，好似个 jingle 咁，唔俾我出，唔俾我出， 系啦，依依不舍， 窒住窒住到， 系啊，因为阿 Kitty 崔杰彤咧呢个礼拜就会系即系喺晨光第一线，即系晨光第一线咧，最后一个礼拜啦，咁、嗯、有啲新嘅变动啦， 系啊，咁所以咧都好多谢拍档啦、嗯，其实就转咗翻嚟朝头早都有年几，差不多两年， 差不多两年 时间啦，系啊，咁多谢各位同事嘅爱护同埋照顾啦。 但呢个礼拜都仲喺度， 呢个礼拜都仲喺度嘅，系啦，咁做埋呢个七月，咁之后我就想有一啲新嘅尝试啊，咁、 样 咯，系啊，咁所以就交俾你哋啦，加油啊！ 无论喺边个岗位， 系 继续努力， 嗯、我会噶啦，多谢你哋，咁所以就未够时间播歌嘅， 我想话嗰啲感受嘢，感受嘢又唔好咁快讲住， 系咯， 好 似好尴尬咁样， 因为都仲有几日离愁别绪咁样，又唔系咁， 我又唔使离愁别绪嘅，应该系即系大家充满住喜悦去迎接一个新一章。 又或者咁样讲，其实我好开心嘅咧，就系呢两年翻咗嚟朝头早嘅节目咧，其实同翻朝头早嘅听众都叫做 联系 翻啊。我覺得，因為真係嘅，聽朝頭早嘅朋友仔同聽夜晚咧，可能真係兩批，即係大家可能嗰個生活作息時間唔同咧，咁佢哋都係兩批嘅朋友。咁當然佢哋都好好會即係私底下喺一啲社交網站啊、唔同嘅平台啊，去到即係、聽到你講呢啲，咁即係想攞多啲資訊或者同你講兩句啊，或者佢好有共鳴咁樣咧。咁我覺得都同朝頭早嘅聽眾聯繫翻，咁我都好開心有呢個 bonding 咯， 係 有呢個機會。 所以你又坐。譬如坐啲公共交通工具，譬如的士咁样咧，即系日更同夜更系唔同嘅，有啲可能知道你系边个，夜晚未必知道你 系 边个。 系啊，系、啊、 夜更的士唔知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司机哥哥可能都会好 miss me 噶啦，系、 嗯、 啊，因为之 后 就系啊，都车咗一段时间咁、样咯。咁啊，呢年几差不多两年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虽然系叫做翻翻嚟呢个节目，咁但系亦都好多嘢都系新嘅，系、啦，即系咁拍档有啲又系新嘅啦，咁啊亦都节目内容有啲系新嘅，嘉宾有啲又系新嘅啦，咁、都好充实咁样过咗嘅，咁啊但系我就都希望即系喺将来嘅时间有多啲唔同嘅尝试咯，系、啊，始终即系觉得自己仲有少少精力嘅时候咧， 大把啦你精力， 系啊， 我啱想讲，趁后生， 系啊， 试咗 大把。青春添啊，崔杰彤，多谢 少女， 多谢你哋，系啦，咁之后就加油啦，你哋要 系啊，请我食月饼啊， 系啊，会请你食月饼， 系 咯， 系 啲食物啦， 唔系喎，散水饼，散水饼可以食， 唔系咁，我礼拜日都仲有个节目喺， 系喎，咁又冇得食散水饼，咁月饼都整过嚟食下先啦，好嘛？ 食住月饼， 你啲月饼咁好食，好似话系嘛？ 得噶啦，得噶啦， 得 噶 啦，系嘛？够啦，系嘛？ 呢期礼拜日个节目继续噶嘛？ 系啊，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听到我嘅声音嘅，咁啊，今个礼拜就有嘅 last week 啦，咁啊，多谢大家。 喺晨光嘅 last week， 系啦，喺晨光。last week 咁我就揀咗呢首歌俾大家。嗱咁咧，佢唔出嚟咧，我又讲下。 你自己唱咯。 陈慧琳嘅《我会挂念你》。 说你乐与悲，我会挂念你，当分开千里，就算我世界有纷纷天与地，我眼内仍是你。照片可再见，我会挂念你，当星光优美，在晚空察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乐与悲。我会挂念你，当分开千里，就算我世界有纷纷天与地。Got to make it someday, baby.